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泰利昨晚移动速度仍然是偏慢，同香港保持300多公里的距离。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泰利的移动速度会加快同埋逐渐靠近香港，今晚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掠过。预计本港今日将会普遍吹强风，三号强风信号仍然需要维持一段时间，但转发更高信号的机会不大。而本港今日会间中受到泰利的外围雨带影响。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上午班同全日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早上10:30或之前取消三号强风信号，幼稚园下午班将恢复上课。而职业训练局所有的展亮技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包括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但各中心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另外，原定早上8:00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取消。美股收市个别发展，希腊支持紧缩措施的政党胜出大选，舒缓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疑虑，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债息上升，令投资者担心债务危机仲未受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41点，跌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5点，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升1点，收报1344点。欧洲股市收市亦都是个别发展。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同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形成组合体之后，三名的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和刘洋今日会在天宫一号里面全面开展各项太空实验和失重防护的措施。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三轮赛事，卫冕的西班牙一球小胜克罗地亚，三仗两胜一和，以小组首名出线。同组另一场赛事，意大利2-0击败爱尔兰，以一胜两和成绩第二名出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转吹北风，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30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是有骤雨。现在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Amy！ 今日你生日，喜欢吃什么就叫什么啦。 吓、啊，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啊，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揾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如果你已经登记了做选民，现在只要登入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gov.hk 或者通知选举事务处，就可以提供或者更新你的电邮地址，方便收取候选人的选举广告，为环保出力。想知道详情，请浏览选民登记网站或致电2891-1001查询。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冇朱门酒肉臭嘅荒谬，突显唔出路有冻死骨嘅凄凉。神舟九号升空嘅掌声，系衬托住李旺阳嘅含冤惨死嘅。今日电视上面，中国第一位女太空人刘洋受尽国人敬仰，佢主要嘅作用系提醒有良心嘅中国人，铁汉李旺阳嘅妹妹李旺宁，因为政治维稳，佢喺中国大陆人间蒸发。太空科技本来就系军事竞赛，美国苏联斗咗几十年。49年前，苏联将第一位女太空人升上穹苍，全球震惊。4年之后，美国喺1967年就率先踏足月球。唐斯朗、艾德灵、柯林斯三名太空人成为全球偶像。美苏两国比太空科技，比军备，比国力，比边个先系地球霸主？那个时候，中国忙紧啲乜嘢呢？1967年，美国人成功登月，中国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毛泽东指挥全国年青人组成红卫兵，打倒当权派，目的要从刘少奇、邓小平手上边攞翻权力。全国腥风血雨，山河哀动，摧残价值，颠倒人伦。从此，中国人黑白不分，礼恶不顾，行尸走肉，唯利是图。邓小平三起三落，知道共产主义已经走到末路穷途。霸王转世，从金钱万恶转到举国拜金。1978年起，中国人嘅价值观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经济改革初见成果，就开展军备竞赛，国强自然称霸。发展太空科技就系项庄舞剑。铁汉吊死，中共怕佢妹妹李旺宁承继佢哥哥嘅政治能量，成为海外嘅焦点。在神舟九号的烟花璀璨之中，要它消失于人间。北京宣示国力，女太空人刘洋的消息排山倒海。她影照的是另外两位中国女性，一位是奔月嫦娥，她在直直长空，碧海青天，夜夜深；一位在湖南被消失的李旺宁。三位中国女性交织成今日爱强中干的北京政权。 地新闻头条，环球时事观察，两岸国情解读，报章社评精髓，尽在 DBC 新闻天地。李锦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D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6点半到7点半，在大家台、大钱台、大山台同步播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做好这份工，其实就是我会做这份好工。 希望咧，即系稳中求变，市民对政府一定嘅盼望，但系都唔应该咧过分嘅期望。 兴建一栋半公共嘅大楼，系一个千载难逢嘅机会。 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股资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挺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7:39。如果大家未开心机嘅，或者啱啱开心机嘅，啊，而家仍然挂紧 一 三号风球。咁如果你系想唔翻工咧，除非你系幼稚园啦，啊，你系幼稚园咧，你就唔使翻工啦，啊。 或者私走幼稚都唔使翻工嘅， 咁啊唔好讲嗰啲，即系同埋残疾人士、老人家啦吓。 不过又唔明喎，听新闻嘅时候佢就话咧，又叫啲系仔女屋企人又唔好送佢哋去啲咁样嘅庇护中心，然后佢又话俾你听，呢啲中心又继续开放咧，为需要嘅人提供服务。 呢个啱，你有啲人真系冇办法，一定要送我咪俾你去咯。我系 discourage 你啊，即系唔鼓励你。 等低 呢个要赞嘅啦，你话你冇学咗郑家富啊？ 我学咗你啊，我边个？嗱，你咪讲俾你听话，你需要嘅时候你先好送。 咁啊唔得啊，咁啊个个人攞去咯。 喂，唉，即系话俾你听，林总话呢啲嘢咧，经过验证嘅。如果你一咁讲咧，佢咪当你开咯。好简单， 咁你而家都系话俾人听开， 即系话俾你听。阿林旭华，你系做戏院噶，即系你戏院商会噶，即系话 我唔系， 我哋而家呢间戏院咧， 所以你资料都系错嘅。 我哋而家戏院唔紧要，你做过啊？ 冇，都冇，我从来都冇做过。 有咩会啊？ 我系一个 影业协会嘛， 影业协会嗰个 包埋，包包埋戏院啊。 我哋有个别嘅少数嘅， 即系包埋戏院。 戏院商会另一个组织，大佬啊， 咁紧要唔好讲戏院商会，讲你嘅业界啊。 系， 加有间戏院 系。 就话呢，如果你冇钱买飞呢，即係呢套戏好值得大家睇嘅。有个人叫林旭华，就好有心嘅，想大家睇呢套戏。咁不过呢，就希望大家呢都入场买飞，有啲钱呢会去返做慈善用途嘅。不过如果你冇钱嘅时候唔紧要，你都可以嚟睇嘅，咁就大镬㗎啦。咁就好大镬，咁就所有人入场唔俾钱㗎。 冇大喎， 咁你变咗冇咗嗰个意义， 咁你 咪 想 筹款 嘅 意义啊嘛， 捐咯系嘛， 咁啊冇咗筹款意义啊嘛，所以啱嘅啦，即系个意思就话咧， 冇拗啦。 如果你林旭华中意拗颈噶嘛，如果你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呢个就我哋最紧要呢个节目嘅嗰个宗旨啊嘛，唔系好似有啲鹌鹑咁，嗱你辞职就辞职啦，咁有啲电台咧就好嘢嘅，个个而家拿屎上身，其实我系唔应噶， 咩事？ 我唔认系我逼走啦，陈志思啊，呢一 节你惊乜啫？呢外国 惊 全部点咩点系陈淑庄啫嘛？ 系、哎、我惊啊！但系有电台那次上身，系最早喺我哋个电台度讲啊，嗰阵时讲话佢考虑辞职啫，佢冇话到辞职噶嘛，咁啊唔需要那次上身咁喺电台。跟住就话喺礼拜五喺我哋个电台讲咗啦，跟住礼拜又讲咗啦。乜礼拜六冇咁呢个世界有七日㗎嘛。 好似礼拜六先係正式向。 点解唔係我唔可以戏咗啦。我唔明啲鹌鹑电台呢点解呢佢哋嗰个佢哋嗰个旺力呢佢哋个旺力呢系冇礼拜六㗎只係得一至五跟住跳咗七。 唔系佢因为星期六系冇啲时事评论节目。 唔系有擦鞋咁样冇咗之后咗擦鞋。唉大佬啊擦咗几十年啦。 嗰啲正经乜鬼嗰啲。 我擦鞋擦几十年。唔系个问题就唔好拿屎上身。礼拜五喺我哋个电台讲咗话佢唔做㗎啦。喂陈志思的而且确礼拜五有讲过。不过佢讲嘅时候话佢考虑辞职。咁礼拜六呢大镬啦。就喺我哋嗰个龙凤大茶楼嗰度，就我唔捞啦，唉，多谢你啊，大伯好关照，我唔捞，我礼拜一就辞职，嗱，斩钉截铁系咁讲噶嘛，咁但我就唔会拿屎上身，最好而家人肯同我咩，系啊，你唔知咩电台，好似当年， 咁你其实都要赞陈志思啊，因为佢起码知耻近乎勇啊嘛，即系佢讲个嘢佢自己算数啊嘛，唔系有啲人讲我唔算数噶， 咁啊陈志思咧就因为咧好紧张自己形象嘅，因为佢嘅家族咧第一就系嚟自一个潮州嘅大家族，呢个好巴闭噶佢祖上吓，咁另外咧，喂。佢准备做特首嘅， 系啊，佢有资格噶。 佢屋企，佢老豆系好想阿陈伯 栽培紧佢， 栽培紧做特首噶。所以佢好紧张自己形象。 咁啱嘅。 咁好啊，我哋永远支持噶，啲人要面咧，就唔好似林旭华咁嘈冤巴闭啊，要面咧就唔会讲嘢。 唔紧要啊， 或者好似我咁嘅啊，明知林旭华咧。齐齐撑呢个杠嘅，咁你讲到林旭华嘅身份咧，就要起码攞报出嚟，睇住个履历读出嚟。嗱，林旭华咁 真系好笑嘅，大班你知唔知啊？我睇你嗰个系 Now TV 嗰个节目咧，大部分啲人你介绍佢出场咧，嗰啲资料我都话唔系咁样嘅，你嘅 即系多数都错，唔系佢印象你咪觉得佢系就系嘅， 唔系多数都错。啲人咧就好紧张，好似李正华咁。影业协会同呢个戏院商会啊唔同嘅， 系好唔同， 好多人好紧张。 因为嗱，你而家系呢个电影发展局嘅委员啦，高贵嘅尊贵委员啦，你要知道，如果戏院商会系好落嚟去做事咧，根本系其他电影业嘅团体唔会出现嘅。 点解咧？吓，唔系唇齿相依噶嘛？ 唔系啦， 冇戏院啲戏边有得上？ 啱啱啱啱，唔系就所以咧，有段时间咧，如果讲历史咧，又真系要即系咸丰年代，即系如果呢啲又去呢个龙凤大茶楼讲先就好嘅，唔系呢个时段讲。 咁就搵日上去龙凤大茶楼讲啦，讲翻啲鹌鹑电台啦。 树啦，梗系。 今日十二点钟咧，呢个政府啊，就会咧举行一个仪式， 一个隆重嘅仪式， 非常隆重嘅，因为呃咗全香港人。 是一个新广播的年代。 是啦，就话呢数码广播正式启播啦。 启播。 即是在今日12点之前呢、 啊、 香港电台呢仲继续呢话自己是不是正式启播是试播的。所以他们呢就不会做任何呢推广及宣传的。 是。 一直呢就得我哋 DBC 呢单打独斗。 嗯。 但最好笑呢你听香港电台的新闻呢、嗯佢就有报呢样嘢。 係呀今朝嘅新聞报好笑㗎真係。佢话有个儀式然后讲就呢喺香港电台呢就连同其他三个呢参加数码广播公司。唔係呀你个名㗎喎。 即係电台由模拟广播去到呢个数码广播、啊、即係等于当年呢呢、這个电视啊即係由本土模拟转到高清。 高清係有一个大嘅 引面嚟㗎。引颈二代㗎嘛唔知啦。你制咗一个新即係喺过渡期间制咗一个新嘅行业添、嗯、过买部即係整到合机係咪先。咁跟住而家大人期到呢、嗯、几乎所有。 机入面而家电视机都有埋啦 老人睇高清电视。 嗰、那個政策唔同嘛，政府大力推佢，點樣推佢咧？第一， 因為嗰個會結束噶嘛，嗰、那個模擬廣播， 第一會取替咗模擬廣播。第二最緊要一樣嘢，佢唔推唔推電視機或者推唔推收音機呢個冇所謂，但係起碼所有天線，啲、 嗯、 屋村係全部安曬天線，係令到佢可以好方便咁樣接收。呢、這个高清电视啊嘛， 喂 但系而家我哋嘅冇天线噶嘛，你屋入边咧而家起啲楼咧，就仍然系俾条 FM 天线你噶嘛。 你知唔知啊？喺呢啲消费新嘅高科技啊之类入边，喺呢方面咧，其实香港人就好平等，你明唔明？ 吓， 你去到咩阶层嘅人咧？你试下去呢、這个即系公屋嚟睇啊， 系 家家户户啊都用高清电视， 系啊系啊系、 啊啊，有钱佬就冇噶， 四廿几寸添嘛。 我话俾你， 有钱佬冇时间睇电视 啊。系啊，佢部机靓嗰头，第一佢又第二唔睇。 哦， 譬如买一部 BNO 嗰时都譬如噶啦， 系 佢唔会互换噶嘛。我部 BNO 咁鬼靓， 系 摆喺度成件家私咁，你叫我换嚟睇咩高清，佢又唔睇。睇嘅，系、 嗯、 嘛？咁所以咪唔睇咯。 嗯嗯。啊，我大家想问咧，会唔会系因为嗰个系功率又吓、啊，好似啲无线电话咁，会影响到健康 啊？冇噶，冇噶，呢啲 冇噶系嘛？ 呢啲系佢系将 FM 解码咗啫嘛，即系 FM 会影响嘅咪？ 系咯，因为你工程师要讲眼 神。有啦嘛，已经系而家讲紧咩咧？我所以嗰时好兴嘅，我同你有去啦，一个平洲，我哋整条 AM 天视， 整唔到。 冇嘢嘅 AM 天线系最原始嘅， 佢哋话辐射影响健康啊， 系几个铜圈、铜线圈藏喺地下下边， 系、 系完全咧个辐射低，但系咧去到平洲咧好怪，你一落船就见到噶啦，所有佢哋嗰啲咁嘅丁屋嘅天台咧，全部装晒嗰啲无线电话， 遮只镬嗰啲啊， 嗰啲有钱收啊， 收卫星天电视嗰啲， 住喺下边冇仔生噶，唔系啊，无线电话， 无线电话嗰啲。 供应商 嗰啲转发器， 转收噶嘛，租佢 住喺下边冇仔生噶啦。嗰啲咧，佢班友唔出声嘅，喺度搞嘢嗰班友咩咧？就凉粉嗰、那个凉粉钟搞出嚟嘅。啊，所以个凉粉钟咧就不知所谓嘅。 今日可能会见到佢。 啊，你叫声凉粉钟啦。 因为点解咧？你话大班咪留佢新界咧，都要系收马路钱噶嘛？你入去即系打脚骨噶嘛？你动之喺度梗系要阿姐阿Jo即系自在攞翻多啲 Jackson 嘅自在。 嗱咁啊，凉有凉粉钟咧，而家又多咗个凉粉兄。 嗯， 如果大家今日睇报纸咧，就睇到嘅。琴日咧，阿高老两咧、嗯、就走去立法会， 突然间出现吓、 啊，突然间出现，咁、嗯、大家都觉得佢咁嘅姿态上边咧，系俾压力啲立法会议员，尤其是保皇党啦。 啊、报纸话佢打气、啊， 佢帮我打气，咪、啊、即系俾压力嘅呢、嗯這个事实嚟嘅。即系你做做下嘢，即系好似我咁，我成日入去人啲节目，人都觉得我有压力俾佢哋噶。 咁啊，事实上有啊 嘛，冇啊嘛，事实上系冇啊嘛，我系贪个人啫嘛。 你觉得冇，佢觉得有啊嘛， 我贪个人啫嘛。但 即系等于阿梁仔燕会觉得有啊， 佢肯定觉得有。 嗰啲保皇党又觉得 有。佢同我唔同啊嘛，佢系领导啊嘛，佢好紧张呢啲嘢噶嘛。 但系领导系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系互相独立噶嘛。行政机关领导立法机关嘅咩？ 咁嗱，佢去到咧，如果今日大家有机会睇报纸咧，就有张相咧，就系经典嚟嘅一张相，我都叹为观止。不过我喺立法会咧，嗱嗰几年啊见得多噶啦，就见到成班建制派嘅议员就围住啊梁振英， 嗰啲又唔奇啊， 就影 咗呢张系嘛？ 啊呢张系咩报啊？明报啦。嗱，点解要呢张相咁重要咧？ 系。 就因为你睇到嘅，嗱边啲 身 体度咧，嗱最紧要就睇身份啦，就有立法会秘书长阿 Pauline， 有梁尤尤芬，有罗范昭芬，有林健峰，有呢个谭志源， 有啊梁君彦、嗯，有谢伟俊，嗯、啊，仲有呢个啊黄定光。好啦，呢啲人咧全部有一个共通点，大家都知噶啦。嗱，你系就官员啦，谭志源就部长啦，罗范招芬就后任特首版嘅嘅、嗯嗯、主任啦。 啊，喂，咁主角隔篱系边个啫？ 最抢眼成张相系完全咧，如果你要玩小朋友游戏嘅咧，你要揾一样嘢系配合嘅呢张相嘅咧，就见到个刘慧卿 系 就伸只手出嚟、嗯，就同阿梁振英握手，梁振英系两只手揸实嘅。 系 嗱，当然啦， 要以彭定康同当年 嗱嗱呢张相影咗出嚟，但其实咧，梁振英冇。唔系拒绝同佢握手，大家其实谈笑甚 欢，即系伸得快个头。 咁第一就高老两咧就高啦，咁啦刘慧卿咧就仰望啊高老两嘅， 高山仰止啊真系 仰望噶。嗱，仲有一个问题咧，嗱系好好笑容嘅。嗱、嗯，平时大家喺电视机见到刘慧卿咧。嗯就通常见到个镜头啦，红神恶煞， 好猛整咁啊！ 好少见到佢咧， 黑黑面啊！ 见到佢连子容咁嘅水念咧，对住阿梁振英嘅。嗱咁啊，跟住梁振英出现喺立法会之后咧，今日发生咩事咧？今日个财委会议员发言嘅时间本来系五分钟嘅，而家刘慧卿就改做三分钟， 剪短啲吓， 仲事先张扬话咧啲修订咧。佢会做啲手脚噶啦， 系做啲手脚。 咁所以大家唔使讲啦，刘慧卿而家就叫梁粉卿噶啦。咁啊唔使讲，有梁粉中，有梁粉卿，深水埗有梁粉华。越嚟越多梁粉噶啦。 我听大伯你咁样描述咧，就真系啊，真系一张图片胜过千年。 嗱呢啲人咧，嗱我话俾立法会人不论党派，见到啲权贵咧，个个都唉嗰种鹌鹑法啊，我见得多。我话俾你听，仲有一样嘢，大家唔记得咗当年。嗱，刘慧卿、阿梁粉卿可能唔记得，我哋就一定记得嘅。我哋记性好有一样嘢， 系你记得去瞓街系咪？你记得 系佢话同佢唔知辩论啊嘛，公开辩论啊嘛。 台独事件啊，就住 系 梁刘慧卿咧就俾人攻击佢、 嗯， 就话佢搞台独， 系 哇俾左派围剿， 嗯 啊全世界都喐佢啊。咁啊，当年咧。就佢就挑战啊梁振英咧，同佢公开辩论、嗯。我唔知梁振英挑战佢，佢挑战梁振英啦。呢啲咧就记忆上咧，我就记得。但系细节咧， 哦，因为零四年嗰阵时候好似呢个左派推出爱国论去打击呢啲泛民主派人士。 但系到咧，佢真系 刘慧卿啊嘛， 佢啊真系应约啦，同佢辩论啦。呢、這个梁振英闪咗啦。咁琴日我好想知道，一系就刘慧卿失忆啊。如果唔系刘慧卿，起码都话。啊、我唔知佢会点样叫阿 CY 啊，佢系咪好亲热咁叫 CY 啊？因为叫特首啊，未来特首啊，未来特首啊，因为梁振英先生啊，嗱，佢起码都应该提出一样嘢啊，就系话喂，你仲争我一铺、啊， 嗯， 咁啊，咁啊，高佬两就肯定话我争你乜啊，拗晒头嘅， 嗯， 咁佢就一定系话咁你同我辩论啊嘛，咁你几时同我公开辩论啊？啊，学阿刘慧卿啲语气啊！你几时同我公开辩论呢啊，嗱，就系琴日冇呢个镜头出现。嗱、啊，呢啲咧就令人咧就真系咧睇到呢啲民主派呢啲咁嘅嘴脸咧，有时你真系咧有啲沮丧。 嗯， 不过唔紧要，咁你又可以辩，又可以帮佢讲好话嘅。 嗯， 先礼后兵。 哦， 但系先礼后兵咧个结果唔系、啊，吸引嚟啲今日呢个财委会。啲议员发言，啲委员发言嗰时间由五分变到三分，嗱咁你 即系有权咁做啊？即系凭咩理由？ 佢系主席啊嘛， 即系凭咩理由？ 太长啊嘛， 我太长，咁不如三十秒， 不如唔好俾人讲嘢啊！ 唔系唔讲嘢仲好。 仲有当年啊，李柱明话俾我听咧，刘慧卿咧系始作俑者嘅，其中一样嘢点解而家立法会大会讲嘢七分钟咧限咗二嘅？ 嗯， 刘慧卿系其中一个 M 旗嚟嘅， 嗯， 即系一个支持者兼主张嘅。佢刘慧卿成日觉得咧，只有佢讲嘢最好听，人哋讲嘢咧就嫌埋嚟长气嘅。啊，咁嗱，大佬，咁呢个系咩议会嚟噶？所以如果大家对呢班议员或者对呢班所谓泛民主派议员，如果你心存幻想咧，啊，以为佢哋系反对派啊， 都唔会有幻想噶啦。因为今年选举，我谂啊，刘慧卿真系好危险，真系。 喂，你再做啲咁嘅嘢啊？你呢张相害死佢啊！话俾明报呢张相。啊！阴公啊，真系睇到佢个遭遇，你俾人嘅感觉啊，而家讲感觉，唔系事实嘅，我都认为唔系。你嘅感觉见你好似见到梁振英咧，阿谀奉承， 甚至乎亢奋啊！ 你如果睇笑容嗰四个女人系一致嘅，你睇嗱，阿梁刘芬啊，即系几轻松啊！ 咁你咪系 罗范招芬、啊， 咁你同阿罗范招芬同阿 Pauline 就系个 Pauline 话， 喂，你应该同佢哋有少少唔同噶嘛？身份不同，啊，政治立场不同，啊，咁你有乜办法啫？咁所以咧，你睇咗呢啲嘢咧，你就头痛噶啦。咁啊，陈志思就话唔捞啦，咁跟住有啲委员咧就同埋佢走埋一齐， 得两个啫。 咁仲有几个？ 有啲电台嘅节目又话啲咩集体辞职，我又全部人斩鸡。 仲有两个人咧公开讲咗话，如果去辞佢就辞嘅。一个咧就叫吴祖蓝，一个咧就叫李律仁， 仲有刘志鹏，仲有一个。 嗱，咁仲有三个， 有学者刘志鹏。 呢三唔系刘志鹏已经辞咗职，好似有三个辞咗职嘅。 啊，三个都咪就加埋。 唔系，仲有两个未辞啊！我话，我话仲有两个未辞啊！嗱，咁啊睇下佢哋辞唔辞啦。咁你讲得出啊？我哋觉得应该一个，即系你讲得出话你要辞职咧，喂。唔系开玩笑嘅，你一定有承担嘅。 咪因为你嗰、那个诶呢、這个股资会嗰个公信力已经俾人破坏咗，你咁做落去都冇意思啦。 喂，完全冇噶，仲有一样嘢啊！嗱，你好多人咧，嗱，而家啲市民咧，一般嚟讲咧，嗱，第一拆唔拆西座，好似同佢无关重要。嗱，呢个点解啲市民咧？点解我哋讲呢个议题咧？甚至乎喺 Facebook 上边，有啲人话又讲西座，讲到好鬼闷啊咁。咁唔出奇嘅，但我哋要讲嘅原因咧，唔系话保，我都唔系一个咩保育人士啦，保唔保留西座系，即系对我嚟讲，可能同好多市民嚟讲系冇乜问题嘅，可能啊，但系有个问题出现咗，就系佢种手法，嗱，而家直情系破坏咗香港持之有行嗰个咨询架构嘅制度，好又唔好，起码政府咧都要尊重呢个制度啊，咨询过。你政府可以嗱，可以唔接受噶，因为咩咧？呢啲咁嘅结果咧系冇约束性， 冇约束推荐 啊，即系推荐。不、政府起码你都挺佢行礼如仪啊，即系你去到食饭，你都要啊，你几肚饿啊？第一道菜上嗰阵时候饮啊，个个举杯先噶嘛，你唔可以自己夹嘢先噶嘛，你夹乜嘢先你就冇规矩噶嘛。 夹嘢偷食 的。呢个问题系咁啊，咁你都起码要尊重啊嘛。咁但系林郑月娥一早就走出嚟话，嘿，呢个咁嘅西座唔值啊，三级系三级嘅啫。啊，对我嚟讲，就跟住就话拆眼去，跟住咧临开会前咧，又话我帮阿陈志思扫除咗啲政治嘅障碍。 唉， 啊，咁跟住仲有咩？你整个模型出嚟啦，仲有一样嘢唔 fair 嘅，系好粗暴嗰、那个模型，你而家设计咗咩？你揾咗设计师设计咩？你咪整一嚿嘢喺度得嗱，两种睇法噶。你模型咧，你整到有美援美论啊，或者甚至乎好似好配合西座东座中座环境啊。虽然呢个福禄寿冇咗阿福或者冇咗阿寿，但系整翻个啊摩登阿寿出嚟咁出奇噶嘛，你可以整到好靓噶嘛。但系将来起系点咧？你林郑月娥系咪话呢个设计就将来嘅设计啊？嗱，如果公道嚟讲，就应该整一嚿嘢喺度。啊，就一嚿冇一嚿木嚟嘅，四四方方，系反映个高度同埋面积 嘅。西九嘅时候好似都系咁样嘅模型 嚟。啊，你唔可以有 detail 嘅，你明唔明啊？咁啊，跟住你揾晒班委员。 但系今次佢想话俾我哋知，有个市中心嘅，有个市费啊嘛。 咁你跟住咧，啊，你呢、這个啊陈志思咧，啊，喂，人哋投票，你又冇去投。跟住话我未投啊，我投翻啦咁，唔得嘅，全世界冇人咁样，学生会都唔可以咁样玩嘢噶。仲有一样嘢，跟住官商勾结。喂，大佬啊，话嗰幅地， 重要 我而家唔卖啦。 忽略咗一点其实。 嗱，我而家幅地唔卖啦。啊，不过咧，我就俾人做 BOT。喂，投资卅亿，收足卅年租，收翻百几亿，咁而家政府系咪连卅亿都冇咧？嗱，如果政府冇卅亿，我哋夹钱俾佢啊！啊，你俾我哋收租得噶啦。喂，大佬啊，唔掂噶嘛呢样嘢，不如做社企啦嗰样嘢我嚟。嗱、啊，所以市民最紧要啦，仲有今日又话破咗纪录啦，唔好讲广东道啊，近住广东道啊，海防道有个烂鬼铺1000尺啊，卖79万一尺啊，咁、你谂下、海运大厦几多十万尺就卖79亿，而家讲紧79万一尺啊，大佬，喂，呢啲咪叫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打我哋荷包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8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泰利昨晚移动速度仍然是偏慢，与香港保持300多公里的距离。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泰利的移动速度会加快和逐渐靠近香港，今晚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掠过。预计本港今日将会普遍吹强风，三号强风信号仍然需要维持一段时间，但转发更高信号的机会不大。而本港今日将间中受泰利的外围雨带影响。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上午班同全日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早上10点半或之前取消三号强风信号，幼稚园下午班将恢复上课。职业训练局所有展亮技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包括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但各中心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运输处宣布珊瑚海船务来往平洲和喜灵洲的渡轮服务暂停服务，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暂时不经大澳，直至另行通知。另外，原定早上八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取消。美股收市个别发展，希腊支持紧缩措施的政党胜出大选，舒缓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疑虑，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债息上升，令投资者担心债务危机还未受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41点，跌25点。大型的科网股有买盘吸纳，利好纳指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升22点，收报28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升1点，收报1344点。欧洲股市收市亦都系个别发展。国家主席胡锦涛话：中国支持维护欧元稳定，会同国际社会协助解决欧债危机。胡锦涛在墨西哥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指出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欧洲符合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利益，相信欧洲有智慧亦都有能力克服困难，维护经济稳定和发展。胡锦涛说中国会继续支持欧洲努力复苏经济，重拾经济增长。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三轮的赛事，卫冕的西班牙一球小胜克罗地亚，三仗两胜一和，以小组首名出线。同组另一场赛事，意大利2-0击败爱尔兰，以一胜两和的成绩第二名出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大致多云，有几阵的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30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6月19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井财街慢线咧，咪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兆康苑啊。另外一宗个位置就呈祥道向观塘近呢个蝴蝶谷嘅车龙排翻一边咧，都几远噶，去到后边嘅盈辉台啊吓。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指示。唔该吓，好啦，三号风球之下睇睇啲翻工车龙先吓。咁讲到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 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到车龙啦，呢分钟啊排翻去临时街停车场噶。系啦，三号风球高高挂之后，但系啲风力好似唔系好大咁啊。天文台就话挂呢个八号风球机会就唔系好大，不过咁啊，好多时呢啲风咧同嗰啲议员啊官员一样，随时转态噶，一个唔觉意翻转头就嚟了啦吓。各位唔好掉以轻心啊，特别揸车嗰啲啊，唔该各位揾翻个有盖停一场，系啦，拍翻好佢，唔好摆街啦吓。你知啦，好多冧树啊，同埋街上边咧好多嘢跌落嚟噶嘛，整清架车就无谓啦嘛，系咪啊？喺九龙区方面睇睇啲车龙先啊。咁啊，九龙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差唔到桥面嘅，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嘅啫。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车多。另外一个启德隧道过呢分钟去到呢个芜湖街嘅，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新界区咧狮隧出九龙去到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小沥源嘅，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去到沙田马场噶。好啦，最后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展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明星 Sue Pollard、 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 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好打得嘅林鄭月娥咧，就親自出馬，佢就話拆爛你嘅西座噶啦，而家就話俾你打爛是第一件，喂福祿壽一定係三件擺咁樣咩？ 係咯， 有冇堅持擺兩件嘅？而家就真係掟爛咗福祿壽其中一件，就話俾你聽咧，咁就叫保育咗啦，保存咗啦。老實講，我係贊成唔拆噶，我贊成下邊仲不灰暗添。 大班鄭經翰、林毓華開咗麥啦，想聽？仲未买机？快啲去 Circle K 快同你、张无忌、中原电器、Ideal Radio、科信电脑、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Sogo Panasonic 陈列室，以超低价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停车息事令大家开心又健康。汽车引擎空转定额罚款条例已经生效。引擎在任何60分钟时段内空转累计超过3分钟，交通督导员或环境保护督察就可以向司机发出告票，定额罚款320元。停车息事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epd.gov.hk。 我会做好呢份工，其实就是我会做呢份好工。 希望咧，即系稳中求变，市民对政府一定嘅盼望，但系都唔应该咧过分嘅期望。 兴建一栋半公共嘅大楼，系一个千载难逢嘅机会。 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故知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挺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不过我在考虑过我同事的意见之后，我觉得因为这个议题会继续会被争议，亦都因为我过往的跟譬如局长啊，甚至其他的官员的关系，我相信一定会继续被人呢是拿为了一个藉口呢去攻击我们故知会那个的工作。咁我唔想令到因為我嘅關係咧，係影響到故知會其他嘅成員，佢哋嗰個嘅專業同埋其他嗰個公信力咧，我覺得都係時候應該咧，就係應該係請辭嘅。 嗱，我知道咧，其实咧可能喺安排上未必可以咁快有一个新嘅主席嘅安排，咁有可能咧喺到我哋股资会进行一个月后嘅咨询之后咧，西座同埋其他嘅中座、东座嘅评级咧，可能当翻嚟嗰阵时候咧，我仲系可能系继续系作为主席嘅。不过我建议作出嘅承诺，都同局长讲咗咧，无论到时我仲系咪主席都好咧，如果我仲系留任系个主席，到交接嗰个当中咧，我都一定系唔会作出个投票噶啦。咁我会完全咧系俾翻我哋委员，其他嗰22位委员咧去作出决定。我纯粹就系即系主持。咁当然亦都。在規程上我相信在開會之前應該都會大家講好曬先，咁變咗就唔會帶嚟任何機會俾人哋去質疑我哋最後個決定。 係啦，剛才就係陳智思啊嗰、那個喺招待會上嘅解釋啦。 政府總部西座嗰評級嘅投票結果呢，蘋果呢就做咗一個表出嚟嘅，資料就嚟自蘋果日報嘅。将西座评为三级嘅，即系同阿林郑月娥完全一致嘅咧，有三位委员，其中一位咧就系郑曹志安，啊呢位咧就系郑大班啊，郑海泉个夫人，另外一位咧就简少麟，仲有一位咧就杨耀忠校长。嗱，评为二级嘅就有陈志思、赵丽娟、何建中。嗱，咁啊，陈志思辞咗职啦，林有老又系辞咗职啦，刘志鹏 亦都辞咗职， 亦都辞咗职。林有老咪好辞职喎，咁就 有。 咁李浩然辞咗职啊嘛， 系啊，三位、 三个委员系。咁啊，刘志鹏未辞职噶，佢又亦都冇话过辞职，唔知有冇啦。吴祖蓝就话咗，如果主席辞，佢就辞噶啦。咁啊，仲有苏基朗同埋黄天祥。嗱，评为一级嘅啊，即系要保育嘅，赞成嘅咧。有陈王丽娟，有钟宝贤、何佩贤、高添强、林宗伟、罗淑君、李律仁同埋鲍幸廷。嗱，我就唔明啦，李律仁咧，嗱，既然佢都认为政府总部西座系应该保育嘅，啊，佢嘅投票亦都系最开放嘅。 嗯， 咁点解佢又要撑啊？陈志思话，如果陈志思辞职，佢就辞职咧。 嗯， 嗱，咁啊，陈志思咧，第一。你听到佢讲嘅嘢噶啦，佢话佢同政府官员嘅关系，嗱呢个可圈可点啊，即系非常密切啊。咁第二样嘢，我谂佢今日咧，亦都觉得咧，佢系俾阿吹水我咧摆咗上台嘅， 系 啊，就将成个股资会咧就架空咗，兼夹咧一巴冚落去。我谂佢心中都有气嘅，我话俾你听。 嗱， 我谂佢会觉得咧，使唔使你吹水我咁紧张啊？ 系， 我做咗几廿年公职，咁多年公职，我去保皇，我去帮你，我自己识做，使乜你咁肉紧啫？即系证明一样嘢咧。第一，林郑月娥咧就系求胜心切。 嗯。 第二，真系以为自己好打得。第三咧，其实就根本信唔过阿陈志思嘅。 嗯。 佢信唔过佢嘅能力噶嘛？啊，可以搞得掂啊嘛！ 不过呢个抢闸嘅公布咧，吓今日报纸啊、明报都有报道，就系话咧，系令到系陈志思觉得咧，系令到佢好似同政府打同佢话始料不及啊！啊， 林郑月娥就发表声明啦，即系你又吹水我啦，就话指责啲保育团体将个讨论变得非理性。嗱，我唔知人哋咩非理性，大家如果礼拜六有听我哋个节目咧，人哋做晒调查，去过联合国啊，联合国嗰啲组织亦都派人嚟香港睇过，跟住佢就话人哋咧以偏概全啊，不知所谓啊。喂，你林郑月娥真系非理性，跟住咧就将成个股资会咧就架空咗，咁而家边个非理性咧？啊，呢啲叫做咧啊贼喊捉贼啊，咁啊认为咧对此啊非。心感不安啊！喂，大佬啊，呢啲有咩人啊？啊，即系恶得过呢个吹水我噶，我话俾你听啊！啊，贼佬啊，就贼喊捉贼，竟然话唔理性，其实最唔理性嗰个咧就叫做吹水我啊！讲翻啊，刘慧卿嗰单嘢啦，就系喺2004年五月份嘅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同前线召集人刘慧卿，嗱、这个报道咧系5月15号2004年苹果日报嘅报道，暂定喺7月5号，即系星期一 就喺呢个湾仔会展举行有关台湾统独问题嘅世纪大辩论。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咧就话，曾经劝要求辩论嘅梁振英取消，因为行政会议同立法会议嘅议员公开辩论台湾问题伤害港台关系。佢亦都唔点样批评话唔应该借台湾问题咧去令到自己喺政治上面更上一层楼。但叶国华强调话咧，以上言论咧唔系针对梁振英。大家都知道当年咧，阿叶国华咧就系、是、阿董建华嘅国师， 巴闭啊！佢系协助特首处理台湾事务嘅， 亦都系梁振英嘅恩人。 嗯， 不过佢就话捧咗上位之后咧，就食过一餐饭咁大把。以后冇乜联络啦。 有啲 书 出版咗咧，就讲话当年系佢推荐佢咧，系呢位吓叶国华推荐佢入呢个共产党咁讲吓。 咁而家睇翻转头咧，原来知道点解梁振英嬲佢啦。 嗯， 喂，佢督爆梁振英啊，佢叫佢啊，唔好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啦，唔好借个问题，令自己喺政治上面更上一层楼啊。原来有理由嘅。咁刘慧卿咧就开咗记者招待会，煞有介事。佢就话梁振英方面已经通知，7月5号咧会展有场地可用，会场咧可以容纳1600人，估计两岸三地嘅官员、各国领事、政界同埋商界代表都会捧场。细节咧就有待敲定。咁佢同梁振英都可以各自分配800张飞，有兴趣咧可以同前线攞飞。嗱，叶国华咧，当年咧，原来佢叫做曾任行政长官特别顾问，即系当年佢已经唔系噶啦。咁协助特首处理台湾事务，叶国华咧早前曾经分别咧，同阿刘慧卿同埋梁振英会面。佢话原则上咧，佢叶国华反对呢场辩论嘅，而双方应该揾个下台阶取消呢场辩论。可能就系因为叶国华出嚟喝住梁振英咧。所以收尾咧，梁振英系取消咗呢个辩论嘅。嗱，我就唔， 但呢个唔系一个好靓嘅下台阶喎。 我就唔记得刘慧卿琴日笑口吟吟咁样仰望啊梁振英嗰阵时咧，有冇旧事重提啦？ 系 呢样嘢我真系唔知道。 定佢等待下一个机会咧，喺呢个立法会度就会再提向呢个后任特首提问咧。 Forget 将来佢都系提正式特首啦。 Forget 咧，系嘛？我对抽呢个叫做咩 你即系唔会有咁嘅期望。 梁粉兴，梁粉兴冇咗呢种期望噶啦。睇完嗰张相之后，嗱呢个就叫一张相咧，就影响咗咧你好多咧谂法噶啦。 凡事以仁爱出发，世界自然变得更好。 天空光5点，阿南已经起身响马会嘅见习骑师学校努力练习拆骑，踏出事业嘅第一步。上午9点，陈太带住6个月大嘅仔仔去赛马会健康院进行检查。中午12点，阿星又趁住食晏嘅时候去到赛马会青年中心练吉他。下午4点，14岁嘅莹亦去到屯门公众骑术学校练习骑马。黄昏6点半，由马会捐助兴建嘅香港海洋公园正为世界各地嚟嘅旅客带嚟欢乐。夜晚8点钟，一众年青人喺由马会策动嘅天比高创作伙伴追寻梦想。马会同香港人嘅生活息息相关，喺过去10年，马会就总共交咗1200多亿嘅税款，平均占政府全年税收嘅8%至9%。马会将会持续透过非牟利营运模式贡献香港，致力行善，惠泽社群。 行善的信念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呢，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乱，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的杀人狂可以讲出真相。 我不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的人。 我不想自己是一个女人。 当你生活安逸，有没有想过哪些人处于忧患？乌干达的同病、战争的奴人、逃亡的索马里少女、沙漠自霸，还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的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日到26日，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处唱片展由6月20日开始在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20， 在网呢，即是 Facebook 我有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林毓华你也有看。 有， 就有一个我们的老友记纽约的 Mac 徐呢，就上载一个这样的短信，就郁文话自由风搵到仇人做节目，对大班嘅做法不满。咁跟住有个网民回应呢，就话即系大班平时讲嘢咁大意，就应该回应。咁我而家咪回应咯。如果 DBC 我作为呢个台长同埋总编辑，我要控制每一个节目嘅言论，同埋要控制佢请边个嘉宾呢，咁大家亦都唔值得听呢个电台㗎。我就唔相信呢，郁文会咁样讲嘢法或者咁样諗嘢法。如果係嘅话呢，我而家亦都可以讲郁文係唔啱嘅。有人亦都叫我唔好搵郁文做节目㗎。咁点解我又搵呢？就係咁简单啦，呢个就回应咗啦，唔想再回应。呢啲属于是非。好简单， DBC 呢每一个节目呢，只要呢遵守呢个港管条例，因为我哋係持牌人， 持牌机构， 咁一定要遵守法律嘅。如果唔系咧，第一就会罚钱，钉牌呢啲都唔紧要。最紧一样嘢咧，我哋 DBC 咧亦都要有品，最紧有品啊，有原则啊。每一个节目主持人咧，有佢哋自己嘅言论自由。如果我去管佢哋，边个可以请上嚟呢个节目啊，或者边个唔可以请上嚟呢个节目啊，咁咧就唔值得做呢个电台，亦都唔值得听嘅。我亦都希望你哋唔好听嘅。呢啲咁嘅电台你可以唔听嘅。所以点解有啲电台咧唔提我哋个名嘅？唔提 DBC， 唔提郑京翰个名嘅，就算系新闻都唔提嘅。除非一日咧，我大家利是有咩事咧，佢就会提。嗱，咁呢啲咧就唔系做节目嘅原则嚟嘅。我亦都希望啲听众咧自己识得分啊。即系如果听得 DBC， 尤其听得风波嘅听众咧，如果唔识嘅就要学。真系要学啊！ 去边度学啊？ 咪听我哋节目咯。 哦、OK， 要学啊！即系嗰种咩叫言论自由啊？呢样嘢系好重要。咩叫一个平台？喂，香港已经冇乜平台噶啦，即系个言论自由、开放嘅空间嘅平台已经冇噶啦。所以嗱，你话自由风啊，揾阿郁文啲仇家，我又唔知边个，我都唔知，我都唔理嘅。 你讲系十级自由风， 十级自由风，我唔理啊！我即系我哋嗰个自由风收执咗粒噶啦，林毓华take over 咗我哋 hijack 咗自由风噶啦，林毓华唔需要提噶啦，系人都知讲到自由风真嘅自由风就喺呢度嚟。 哦 ，OK， 咩叫自由风啫？就系个名都顾名思义啊！每一个节目主持人就住佢自己嘅取向。最紧要喺客观嘅事实作出 言之有理， 作出评论，有冇理由都唔紧要。林毓华你讲嘢好有理由咩？我讲嘢好有理由咩？唔紧要嘅，你喺客观事实作出你自己嘅评论啊， 忠 实嘅意 见 啊，咩叫个人意见啫？你忠于自己就得噶啦。喂，我都好多掣肘嘅，有人话唔准我揾呢、這个，唔准揾嗰、那个，咁我又要听埋一份咯，唔得噶嘛，大佬。同埋一样嘢咧，做听众，我哋欢迎你。 加入 表意见，加入讨论，但系唔好主导我哋嘅大佬啊！而家你知唔知我哋而家连啊编排节目都俾人批评，乜唔紧要？呢属于可爱。 咁又系嘅，你将阿海琪嘅节目搬去，咁啊网上都有啲意见啊。 咁啊唔紧要，咁海琪接受啊嘛，最紧要。 哦， 呢个系我同阿海琪磋商咗之后得到嘅结论嚟噶嘛？嗱，有啲人又话无端端点解摆去第三台啊？咁啊跟住点解唔系第一台啊？第一台又系我哋嘅。所谓主打台啊，精英台啊，咁好多呢啲考虑因素，咁大家咪最紧要就係话，如果我哋 DBC 可以发扬光大嘅， 啊，咁我哋开翻个二台嘅，好简单嘅，开翻二台嘅时候，嗰啲节目，即系好似啊嗰啲嘻嘻哈哈嗰啲节目咧，嗰啲好有趣嘅节目咧，就会归队翻翻二台噶啦嘛。啊，咁我又唔使征用人啲时间啊嘛，因为我哋由头到尾大声台咧都会系评论节目噶嘛，啱啊，咁啊唔需要你由头讲到尾都得啦，啊，将来嘅发展就咁啊，大声台就是一个全日嘅 talk show 台， 嗯， 啊由朝讲嘢讲到晚，啲人唔中意听可以唔听，嗱呢个就叫做俾听众一个选择， 唔中意咪揿去第六台， 但系我哋呢个叫综合台，点解变咗大声台？暂时一个综合台。 系 咁，第二台将来就真系叫大家台啦，就风骚啊、快活啊、海奇啊，嗰啲全部翻去二台噶啦嘛。咁三台啊 ，Q 仔嗰个就大钱台啊嘛，就投讲呢个 讲投资 金股会啊，同钱有关嘅嘢。嗱，至于跑马嗰度一次都会再回应多一次啦。 系 嗱。因为播跑马呢，我哋仲要俾钱马会嚟㗎。嗱如果马会唔支持我哋呢个跑马嘅节目啊，赛马直现场直播赛马嘅节目，或者甚至乎一啲呢，我认为所有广播呢都有少少鼓励人哋去赌波，啊，都系一啲赌波资讯嘅节目。咁如果马会作为庄家嘅啊，佢合法㗎，佢慈善机构啊，我都支持佢啊。咁佢唔赞助我哋梗係 cut 咗佢啦。呢个世界我冇理由撑马会㗎嘛。咁我哋又唔係唯利是图㗎喎。咁我哋有个第五台喎，大同台喎。喂，嗰、那个蚀硬㗎喎。嗰就 无可讲 少数族裔㗎嘛。呢个我觉得係非常重要㗎嘛。 有意义啊嗰、那个真 係。咁、啊、我咪照做囉。咁、我当然希望马会又俾下钱我哋，民政事务局就唔俾钱我哋㗎啦。啊，唔好讲话将来阿梁振英做咗特首啦，而家曾荫权做特首啊，我揾啊，阿曾德成食餐晏啊，啊，我唔怕鱼噶，佢都唔睬我啊， 系咩？ 我主要同佢倾，喂，你咁多钱， 系、 哦、你民政事务处成日讲平等机会啊， 啊， 仲有平机会仲好笑啊，佢喺第二啲电台卖广告啊，呢个林焕光，咁我哋啲同事就去揾林焕光卖广告啊，林焕光你估讲咩啊？当然唔系林焕光，改伙计讲，喂，你哋做得好好啊！你哋都有过呢个小众电台，咁我哋唔使卖广告落你度啦。 哦， 喂，即系呢个世界原来咧做好人系俾人砌嘅，因为我做咗，所以就唔使撑我哋啦。嗱，呢啲就系呢啲唔讲你唔知啊。嗱，至于第四台年青人台咧，嗱我都讲咗，真系变咗校园电台。 系 啊，咁因为而家放暑假，迟啲咧就真系变咗一个年青人嘅校园电台。 嗯， 嗱呢个亦都系服务嚟嘅。嗱，我哋唔系唔做服务，唔赚钱呢嘢，我哋照做嘅。OK， 咁而家第二台暂时变咗个心灵台啦，就讲宗教啦，啊，喂，咁第六、第七台好简单，大家都觉得好听嘅，好、 okay, 似林旭华咁讲，你中意听 第六台，我非常之中意啫， 欧西兰歌曲嘅，咁你咪听第六台咯，你中意听金曲戏曲嘅，你咪听第七台咯，嗱、咁我所以咧，今日咧嗱，一次过所有嘢回应晒，咁希望阿 Mac 取嘅就帮我将我啲正话讲嗰段嘢咧。就摆上网，等大家重温。我又唔需要啊，再讲多一次，或者我哋又将呢段声带摆喺我哋 Facebook 咯。 啊，我又记得你讲过，好似话龙凤大茶楼先至系你喺度讲呢啲嘢内容嘅一啲、哎。 我又俾你闹啊，大佬啊，我去你嗰度啊，请唔欢迎我噶。 唔欢迎你，哦， 大佬啊，我霸晒嗰啲时间啊。啊！佢哋咁多嘢讲，咁又系咁，人哋准备咗成个礼拜，走嚟爆料。喂，个节目真系好听噶。啊，咁就係爆料，咁你大班成日走去做 K 一百，喂 K 一百系线稿嚟嘅，大佬，咁啊冇人听噶，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嗱，讲翻呢个吹水我啦，啊，嗱，讲完呢个刘慧卿，啊，琴日佢同阿梁振英咧睇嗰张相啊， 系， 我哋永远都话一张相咧， 胜 过 千言万语， 你读新闻系噶嘛？ 系我读新闻， 教授点教你啊？ 教我哋 一张相胜过咩啊？ 一张咪胜过千言万语咯，就系。 唔系，咁如果睇咗张相咧，你就见到啊。呢、這个刘慧卿咧，好谦卑，啊仰望啊呢、這个阿、啊、梁振英阿、高老梁，咁、所以咧啊，个世界就咁噶啦。咁、你刘慧卿啊，跟住咧、 所以话编辑咧就系、 头套煲你， 好唔同啦。我揸住 头套煲你，今日就将呢委员啊，财委会委员嘅发言时间由五分钟变到三分钟。 嗱，我揸住大公报张相咧，有另一个姿势嚟嘅， 都系好 呢张相咧，就冇你头先讲嗰个。 嗰张咧就谦卑，呢张咧就系，嗰张就谦卑，爱 正经嘅呢张都算系。 呢张系开心， 啊， 大合照开心嘅，都系开心的。嗱，咁所以唔同嘅，大公报嗰张相咧，就 系 一张大合照，就咧 同阿梁振英一齐影相，都系嗰班人，都系嗰张相嚟噶，都系嗰角度。不过咧就大家咧就望住个镜头，连子容四万咁嘅口，明报咧就好醒噶啦，即系佢就要俾一个俾嗰张相想传达嘅信息，好简单，就话俾人听咧，阿梁即系呢个民主派泛民主派嘅悍将，呢个刘慧卿咧，就是支持阿梁振英的。那个 message 就咁简单咋嘛，我哋你做新闻你识睇㗎。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不过天文台表示在未来几个钟可能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泰利今早仍然采取较为偏东的方向移动，同香港距离约300公里。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泰利会移向香港东南面，本港逐渐转吹偏北风。由于山形屏障，本港普遍持续受强风影响的机会减低，天文台会在未来几个钟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由于三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上午班同全日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早上十点半或之前取消三号强风信号，幼稚园下午班将恢复上课。职业训练局所有的展亮技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包括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但各中心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运输处宣布珊瑚海船务来往平洲和喜灵洲的渡轮服务暂停服务，富裕的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暂时不经大澳。翠华船务暂停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黄石和来往香港仔、赤柱至蒲台岛的渡轮服务。另外，原定早上八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是取消。美股收市个别发展，希腊支持紧缩措施的政党胜出大选，舒缓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疑虑，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债息上升令投资者担心债务危机仲未受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25点报12741点，纳斯达克指数升22点收报28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升1点收报1344点。体育消息，西班牙和意大利晋级欧洲国家杯的八强。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三轮的赛事，卫冕冠军的西班牙一球小胜克罗地亚。同组另一场赛事，意大利是以2-0击败爱尔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30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咁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天文台表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改发一号的戒备信号。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青龙头嘅快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大榄啊，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走翻出边嘅港岛区睇睇翻工车龙先吓。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呢分钟啊，只系去。对个新龙基中心啫，而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排翻喺后边嘅维园落桥位啊吓。 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咁至于个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临时街停车场噶。而西隧向中环亦有车龙，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好，揽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见到龙尾啦，呢分钟去到爱民村噶。系啦，琴日神舟九号同埋呢个天宫一号成功接合啊！哎，经过多番变轨成功啊！哎呀，有时听到话报道话变轨，哎，真系好恐怖噶，无端端变咩鬼啫嘛？哎，大家利是咩？啊，鬼道个鬼啊！仲有啊，有时唔知点解国内完成一件大事，一定要搵人宣布噶，宣布成功！哎呀，如果唔宣布啊，否则唔算成功噶，真系好奇怪噶，国内啲嘢吓。哎，睇翻出边啲车龙先啊，加士居道过海呢边都成功啊，唔算车多噶吓，排翻去骏发花园嘅啫。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呢，现时去到芜湖街嘅，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走去新界睇返兩條隧道呢，思瑞出九龍呢分鐘去到世界花園，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龍方向呢，去到石門迴旋處㗎，仲有大埔公路向返大圍方向，現時去到沙田馬場㗎。好啦，最後請緊記啦，保持警覺，安全駕駛啊。 DBC 數碼電台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風波再現，還聲於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你揾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 2712011。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佢俾我一个认可之力，凭艺进计划毕业证书，我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新艺进文凭课程推出咗啦，读完艺进文凭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 想睇课程嘅详细资料同埋报名，喺6月1号至7月26号上呢个网站 www.yjd.edu.hk 啦。 艺进文凭，我找到我的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明报嘅李先知专栏《民风不动》嘅题目今日系林郑硬朗作风闯祸，古咨会惨变烂摊子。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宣布请辞之后，再有三名古咨会成员表示会一起辞职，借此显示对陈志思的支持，亦都表达了对评级事件被政治化的不满。据说还有成员考虑紧请辞，整个古咨会随时会变成烂摊子。古咨会23名委员对西座应该列为一级定是二级的历史建筑本身的确有不同意见，大约半数人认为应该列做一级，半数认为应该列作二级，本来这样是没什么大不了，大家充分交换意见之后投票决定就可以了。陈志思身为古咨会主席，并且在一级、二级投票数目均等的特殊情况之下，运用主席的关键一票，将西座评定为二级，较一般委员承受了更大的政治指责。陈志思素来爱惜羽毛，珍惜自己的开明形象，所以他在昨日正式宣布辞职。 因为这个议题会继续是会被争议，亦都因为我过往的同譬如局长啊甚至其他的官员的关系呢，我相信一定会继续被人呢是攞为做一个藉口呢去即是攻击我们古咨会那个的工作。咁我唔想令到因为我嘅关系呢係影响到古咨会其他嘅成员佢哋嗰个嘅专业同埋其他嗰个公信力呢，我觉得都係时候应该呢请辞。 古咨会内有一啲同情陈志思嘅成员认为林郑月娥抢集预告一定要拆西座，係将陈志思摆上台，令陈志思同古咨会好难作出同政府既定政策相违嘅评级决定。 政府的态度其实早已经众所周知，完全是没有必要在股资会开会当日的朝早做这一场政治 show， 令到股资会难堪。政府当然可以找一些亲建制人士去填补，但是今后股资会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 而苹果日报的天马南中门大开专栏呢，就是说林郑月娥在这个西座拆卸事件上面呢，可以大家是看出她的真面目。究竟这位好打得的局长林郑月娥对保育有几上心呢？亦或只是叶公好龙，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啦？大家终于看到真身啦。他两星期内不断在传媒曝光，为自己五年公职涂脂抹粉，都几恶顶的。发展局局长之所以好打得，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打无把握之硬仗。土地供应滞后，源于政府停止造地，以平整的熟地储备不足应付需求，这个是林郑任内最大失误，结果就要由煲胎做了坏蛋去孭锅。码头围劏房塔楼已经一年有多了，他喊都喊过几次，好鬼感性，容易掩饰无法处理劏房问题。至于新界僭建弹弓手，容许村民起多半层，但是就拿梁福源的荔枝山庄占用官地事件大锣大鼓地将坏蛋祭旗，大快人心。至于村屋僭建又好快胡运过关了。咁天马南最后又话，世事难料，林郑抽水政客嘅作风喺煲胎时代如鱼得水，因为煲胎肯俾佢点。但系下一首老细振英哥咧，本身都系无宝不落嘅抽水王嚟噶，两个人争民望斗抽，将会有一番恶斗啦。 好戏在后头啦！ 电话旁边咧有政府省关注组嘅召集人啊罗亚玲嘅，早晨罗亚玲， 早晨 早晨 Kitty 吓，早晨。咁 啊，事件发展至今，你有咩睇法咧？ 我有睇法，因为咧，其实嗱，过去咗几日啦，即系嗰个传媒或者个公众嘅目光都系集中咗喺陈哲思嗰度，因为佢咧就请辞啦。咁大家都觉得系佢有得做得唔啱嘅地方啦。例如，我谂我觉得最唔啱嘅就系佢主动系建议阿林郑局长喺开会嗰日就开会嗰日就公布嗰个方案。佢以为系可以即系喺扫除呢一个政治嘅一啲困扰啦，但系事实上咧，却系即系影响咗，其实系下昼开会嘅股资会嘅判断嘅，甚至即系有一种即系施压同埋一种干预嘅即系嘅效果啦。咁我觉得呢一样嘢， 罗亚玲啊，头先你讲嗰番说话喺边度啊？有咩根据嘅咧？嗱，今日我哋喺睇到明报咧，就调翻转头，陈志思就话咧，佢话林郑月娥喺呢个股资会前咧就抢集公布清拆西座新方案，另外。外间以为呢个股资会同政府打同通，令佢始料不及。但系刚才你嗰个版本就话陈志思系建议同埋同意啊林郑月娥咁做啊？ 系啊系啊系啊， 根本就打同通，你听唔到 啦。佢哋系有 而家互相推搪责任 互动啊，又叫吓，即系有即系我谂系两个都有即系呢一个睇法要讲出嚟。咁陈志思建议阿林郑月娥咧，佢系喺一封即系俾我嘅电邮嗰度去承认嘅。 哦。 但系佢话咧，佢当时就话佢觉得呢一啲嘅资料咧，系对于股招会讨论西座评级咧 有帮助、 有用的、嗯、啊！虽然我真系好唔明啊，即系对于历史建筑嘅评级咧，系绝对唔应该考虑呢啲资料嘅。 嗯， 呢啲资料应该系完全系 唔系。所以嗰日咧，罗亚玲我都话咗佢噶，收尾你走咗之后，你之事后佢打电话嚟啦。咁你走咗啦，个礼拜六嗰日，咁我就问佢，我话我听到你喺商台阿黄永平嘅节目嗰度咧，你就话讲到咧中环啊金融中心缺乏呢个 A 级写字楼嘅用地，而呢个西座拆咗咧，就可以为呢啲机构咧提供到啊需要啊或者短缺嘅楼面。嗱，咁我已经话咗佢噶啦。我就话你做呢个古迹会，你唔系做发展局啊嘛， 系啊， 你唔应该考虑嗰样嘢，你考虑系一样嘢嘅啫。 应该，因为咧， 就 系 嗰 有其他人考虑嘅。 嗰座 building 值唔值得保育系咁多啦。 系啊系啊，佢真系 我同佢讲，我学咗佢噶啦，所以收尾佢咪话大班，你叫我辞职，我咪辞咯咁。 咁即系事情发展至今啦，亦都有即系其他嘅股资会委员系即系 陆续辞职。而家有三个啦，但系琴日我又唔知道你有冇听我哋个节目啦。琴日嗰个李浩然咧， 佢就话佢咁嘅做法啊，将呢个政府山西座评为二级咧，系有苦衷嘅。个苦衷咧就系可以引起讨论， 引起公众关注同 咁即系意思就系可不入谁地狱，谁入地狱。第二咧，即系话佢系无间道。哦，第二佢即系话佢自己无间道，即系佢做一件好事啊！即系佢如果唔系咁啊，将佢评做二级咧，嗱，你啲人就唔会咁关注呢样嘢。 咁林郑都话自己做无间道啦。 喂，咁佢哋咁啊，真系琴日李浩然真系咁讲噶。嗱，你可以，其实你有冇我啲心机嘅？冇，我真系送过俾你。你真系弊家伙。 我去买过啦，喺电脑听到噶嘛，其实 喺电脑听到你 apps 听到嘅，你有冇 smartphone 啊？我听过，系咁咧。但系我就想讲翻咧， 喂，而家系得我哋个电台撑你嘅啫，你唔听唔得噶，你咪冇晒资料啊，你知唔知啊 ？OK 吓，但系咧，我觉得咧，大家一定要将自己我哋个目光真系要睇翻，其实今次做得最错嗰、那个问题嘅最大嘅根源喺边一度咯。 嗯、 即系当然，即系股资会主席佢有一个错误嘅判断，一啲做咗一啲唔啱嘅。但系最大嘅根源其实都系喺发展局啊嘛。 咁、嗯、我哋都知啊，罪魁祸首就 系 吹水我噶啦。 系啊，但系咧，似乎即系我哋而家睇到咧，佢哋就想即系将个视线转移啊。 嗱，我讲俾你一样嘢啊，嗱，我你知我对政治嘅分析就好清晰噶啦。我都做过立法会议员啦。嗱，如果林郑月娥或者呢个政府或者梁振英又好、曾荫权又好、林郑月娥又好，唔想阿陈志思辞职嘅话咧，佢系唔会辞职嘅。而林郑月娥系好醒嘅。嗱，等于当日佢无端端就系讲丁权一样，佢又系喺度玩紧呢个转移视线嘅。佢其实就默许咗佢哋辞职，就希望用呢种辞职咧。 是啊、 就交换咗大家嘅视线，就以为啦，最衰嗰个咧就叫陈志思噶啦。嗱，佢班友咧而家辞咗职啦，咁啲市民就觉得消咗气啊嘛。嗱，你千祈唔好上当，即系你唔会啊，市民会上当嘅，就以为诶咁啊冇事啦，搞掂晒啦。 佢仲甚至咧，即系佢讲到咧，即系啲保育团体咧，系即系即系攻击古之会。 哦，嗰、那个系讲我嘅，佢不过佢就成啲赖埋你嘅， 即系赖埋我哋。 系 咁 咁啊，唔好意思啊，系我啫，我最恶一个嘛，你哋好理性嘅，嗱，你又印晒书仔，又做晒功课， 唔系嘅， 又去过欧洲， 就话埋， 又揾埋嗰个即师啊喂。你有理有据嘅， 我哋系有理有 據。我劝你咧，唔好对号入座，有乜嘢赖大班得噶啦。啊！你话最唔好就个大班噶啦， 我 唔介意。我 今日睇到咧就系中大嗰个何佩贤教授，佢都系批评阿林郑噶，就觉得佢事前咁样系公布咗，系威胁到令佢冇法子独立地系做一个决定投票。 梗系啦，因为我发觉原来咧嗰日阿林郑嗰个模型咧。仲要咧，专登喺天马南咧搬咗去文物探知馆啊！ 嗯、我好反感嘅，对于个模型，我正话又讲过，你听唔到啦。即系点解咧？林郑月娥第一越权啦， 系 啊， 即系越权嘅意思咧，就系话根本股资会都未曾，虽然系咨询架构冇约束力，但你既然俾咗权佢哋去做咨询、做建议，你应该等佢建议完，你先至讲话拆呢个西座。 系、啊、 第二咧，仲有啊，嗱，仲有一样你注意啊，第一就嗰、那个。嗰、那个模型系用公帑做噶啦，嗱呢样嘢一蚊都系钱嚟噶，就仲有一样嘢最唔公道咧，你都未有个设计，你一般嘅做法啦，喺任何一个用任何一个标准去做咧，你只可以摆嚿木喺度嘅啫，就 是 一个面积嚟嘅，即系个窝林嚟嘅，一个3D 嚟嘅，4D 好3D 好啦，你就系有几大一个 旧框框， 有一嚿木喺度，通常咧啲技师系会咁做嘅，做。探 planning 嘅时候，因为你未有 detail 噶嘛，你都唔知设计嗰座 building 系圆啦，系三角啊，或四方噶嘛，所以只可以摆个窝林落去啊，即系话俾人听，如果将来呢座嘢拆咗，起咗嗰旧嘢系几高几大，嗱，同埋嗰个阳光嘅折射，最多系咁嘅啫。嗱、 嗯， 我都系做工程师噶、就冇人走去都未曾设计，你走去摆个模型嗱，我未睇过啊，我相信啊，佢一定唔系摆嚿木喺度，佢一定系有 detail 嘅， 整到好靓嘅。 咁啊唔啱 嘅，佢系揾咗一个一间私人嘅建筑公司咧，都几大噶，系做成个设计。 嗱咁啊误导噶啦，嗱就仲有一样嘢，嗱仲有官商勾结呢个问题喺度啦，你都未曾去招标。 而家又话做 BOT， 你点知道一定揾呢个建筑师做噶？嗱，而家有个啊，你讲俾咧，我就你可唔可以话俾你边间建筑师啊？ 喺呢度讲得 嘅，讲得，我哋呢度乜嘢都讲得。 我知道 系真话就讲得噶啦。 2010年嘅时候咧，佢出咗一本即系美轮美奂嘅小册子。咁当时咧就嗰、那个咧就系揾黄欧阳 啊。黄欧阳做嘅，得啦，我知啊，黄欧阳就最大噶啦，全香港。嗱，咁个问题出现咗啦。如果我系地产商。我又知道林郑月娥揾阿黄欧阳做咗咁多免费嘅嘢，啊 do 咗咁大嘅 favor， 咁如果我系地产商，我呢间叫做啊大班地产有限公司啊，地产霸权乜正叫大班地产霸权啊？如果我去如果我去投标投 BOT 咧，啊你讲啊？ 我唔记得咗系黄欧阳，因为 Adas， 即是打一间。 唔紧要啦， 两间大嘅。 咁我哋求证啦。既然你未曾可以确定咧，我就话 X Y 意识啦吓。 好啦， 即系呢个大班地产霸权， 好 准备投呢个 BOT， 嗱赚硬嘅投资30亿，攞翻百几亿翻嚟。嗱咁我一定投其所好嘅，我就会揾翻呢个即师嘅咯。做翻嗰个设计，因为知道林郑月娥起码俾分俾风俾松啲。 嗯， 好大镬！我哋越讲就越得人惊，你知唔知啊？ 系啊， 哇，咁都得，唔系你要帮我查下边间即师楼啊？ 听听下，好似有啲西九嘅影子喺度嘅，大班你咁样讲法。 喂，咁啊就系咯，你边 有啲延后嘅利益嘅部署？ 你已经有一个主观嘅官长官意志摆落个设计度啊嘛。喂，呢样嘢好唔公道啊！你明唔明啊？我哋点解咁肉紧咧？即系我都唔系咩死硬嗰啲保育人士，你问我就唔系噶。但我就对呢个政府咁嘅粗暴干预，同埋而家咧就叫做先斩后奏啊，大石砸死蟹啊，啊喂，我啊好反感噶，同埋仲有咧又系利益输送，我就更加反感添。 咁其实市民仲可以做咩咧？ 你咪继续嗱，而家佢话咨询一个月啦，嗱，而家搞出轩然大波咧，都叫做小风波啦，又唔系太大啦，因为市民到而家咧仲未曾能够代入去西座嗰度啊，因为呢样嘢对佢哋嚟讲系几 remote 嘅，即系等于当年咧嗱选举嗰阵时咧，特首你话唐英年掘个窿有分外情，系人都可以觉得即刻可以分辨到是非嘅。当你讲到梁振英喺西九嗰个做评判。啊，嗰种赖猫法咧，啲市民系觉得冇乜所谓啊！啊，佢系评判啊，第一、第二，喂，都冇咗啦，冇咗仲去追究，你班友有冇搞错啊？ 但系今次我就觉得应该市民系分辨到噶、哦， 但系佢觉得西九，佢又觉得。即 系 睇落去，咁啊嗱，所以我哋要即系我嘅责任啦，即系我作为啊节目主持人、评论员嘅责任，就要话俾人听，就系嗰个行政失当。同埋嗰种粗暴手法，你哋保育嗰边咧，就第一当然系点解要保育？你哋要将佢教育俾啲群众啦。第二样嘢当然都唔可以放过呢种手法啦。 我咧直播室就要提醒阿大班咧，就唔好再讲西九啦，系政府大楼嘅西座。 我讲西九，讲 你又 讲 西九 啦，西九。你唔好听到西九敏感先啦。嗱，罗亚力噶， 系啊， 你要你开咗户口未噶？ 有冇一个系你有冇接受 嘅？我听咗阿李，我听咗阿李大壮咧，即系阿 李志喜， 李志喜讲咧，即系我谂最终咧，如果真系佢一意孤行要拆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做司法复核噶啦。咁所以而家你要准备噶啦，你开定个户口先啦，你哋个组织，到时我哋就捐钱俾你哋咯。 唉，我哋其实真系唔想去到呢、這、一个。 唔系你都要两手准备嘅，咁、你开个户口就好少嘢。 即系我觉得，即系政府会唔会即系喺换届之后会有一啲嘅改变？ 哦，唔系，梁振英出嚟讲咗声，讲咗噶咯。梁振英出嚟讲咗去撑啊林郑月娥做 BOT 噶。 吓 啊，佢讲咗 喎， 佢话呢 个 系一个好嘅， 好盲目咁样支持嘅啫。 我冇嘢噶，梁振英老实讲咁。嗱，佢话佢虽然话佢唔同啲地产霸权同垃圾污啫，咁但系佢始终都要讨好呢班友噶嘛，系咪？你攞咗人嚿肥猪肉，咁俾翻嚿瘦肉佢食下啊！本来呢幅地啊攞出嚟投嘅，咁而家冇得投啦，咁啊俾翻嚿瘦肉人食下咯。 但系喺讨论呢一个吓保育价值嗰度，其实佢都冇提过喎，完全即系对于 哦，佢冇噶，佢冇兴趣啊， 冇兴趣嘅。 唔系我谂佢冇兴趣，因为佢冇提保育嗰样嘢，佢认为一个好好安排 ，BOT 解决咗官商勾结嗰样嘅嘢，有个政府保持翻业权，其实仲戆居。我就唔明点解做 BOT？ 咁你既然要拆，咪自己起咯。政府又唔系唔识起楼咁大嘅建筑处，又有政府产业处去收租。 而且最好笑咧，仲有样嘢啊， 避过咗立法会拨款 系啦，仲有一样嘢最好笑啊，仲有埋租客啊。你谂下咁蠢嘅嘢，自己唔做，点解搵人做咧？你讲得啱，避免又有无谓争拗啊嘛，去立法会啫。但系当年领会上市，就为咗唔去立法会，所以搞出个 大头发 大波出嚟啊嘛。 咁同埋佢亦都避过咗城规会咯，因为佢讲 不过唔系喎，系咪政府起嘢都唔使去城规会嘅？照计系咪 啊？唔系，因为佢如果卖地嘅话咧， 唔系 佢 买啊，如果政府自己起啊。 我哋系自己起，自己起梗唔使啦。 唔系咯，咁所以系咪佢都佢都，但系咁就要去立法会攞钱啦。咁所以最精就做 BOT 就唔使钱啊嘛。亦都唔使去城规会啊，政府起噶嘛。因为属于政府产业啊嘛。所以嗱，我话讲晒阴谋俾你听噶啦，咁你继续努力啦吓。 好， 我哋市民啦，同埋我哋都撑你。 市民要继续努力，系 我哋话市民 继续关心吓，继续讨论， 又可以打电话入嚟啦。 我电话1872111。18721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身边咧就有啊蔡汉成博士啊 Raymond Choi， 咁啊亦都系咧 Toy to R 嘅呢间公司嘅创办人嚟嘅。 我哋要有个平台同埋有机会咯，譬如好似文化局有个设计廊，而我哋喺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嘅店铺喺06年入去之后咧，我哋咁多年都冇离开过，可能系我哋产品嘅销售都 OK 啦，咁另外知名度啦。 哇，你唔止 OK 啦系嘛？ 咁喺几年前佢哋进驻喺机场。咁我哋个机场嘅销售额都应该系好振奋嘅。咁多年其实如果要粗略估计咧，透过贸发局嘅design gallery 咧，我哋都做咗超过150多万嘅生意。咁即系话其实平台喺度有嘅。我哋嘅产品、你嘅设计、你嘅销售做得好咧，我相信其实真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强心针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凡事以仁爱出发，世界自然变得更好。 天空光五点，阿南已经起身在马会的见习骑师学校努力练习拆骑，踏出事业的第一步。上午九点，陈太带着六个月大的仔仔去赛马会健康院进行检查。中午十二点，阿星又趁着食晏的时候去到赛马会青年中心练吉他。下午四点，14岁的莹亦去到屯门公众骑术学校练习骑马。黄昏六点半，由马会捐助兴建的香港海洋公园正为世界各地来的旅客带来欢乐。夜晚八点钟，一众年轻人在由马会策动的天比高创作伙伴追寻梦想。马会和香港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过去十年，马会就总共交了1200多亿的税款，平均占政府全年税收的8%至9%。马会将会持续透过非牟利营运模式贡献香港，致力行善，惠泽社群。 行善的信念， 由马会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时间有限啊，回应呢啊 Facebook 啲网民几句嘢，都系我哋听众啦。嗱，我觉得做节目最紧要一样嘢咧，任何一个做 talk show 嘅主持人咧，一定有自己性格同埋一啲好强烈嘅立场嘅。啊，我都系坚持嗰句噶啦。如果佢哋系基于客观嘅事实啊，作出一啲评论咧，我哋系要尊重嘅。咁譬如我正话评论啊，刘慧卿啊，你都可以话我偏激，话我针对民主党嘅嗱，所以同一道理咧，我又从个政，我寄予从政嘅人咧，一定有个胸襟，从政嘅人咧系会俾人批评嘅啊，咁所以咧最紧要咧系可以咧啊，即系 大方啲、尤其是支持者呢，唔好因为我哋闹民主党嗰时候你拍冷掌，闹到你支持嘅党派嘅时候呢，你就觉得大逆不道。如果咁嘅话呢，我亦都觉得你唔应该听 DBC、你只可以听一啲有立场嘅电台囉、 即系你觉得要包容一啲系嘛？ 唔系从政一定要包容嘅，官嘅人咧唔可以告人诽谤嘅。我成日俾人告噶啦，成日都话告我啦，俾人告过一次，搞到鸡毛鸭血啦。啲官成日都话告我，黄永平都话告我噶。佢做官嗰阵时话告我，所以我对佢系有啲不屑噶。喂，你做官嗰阵时候我闹你两句，你就话 佢而家都有平台去批评人啦。 咁、所以一样嘢咧，批评最紧要咧，我真系提醒啲听众同埋啲 fans 咧啊。尊重每一个节目主持人他的立场咯。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不过天文台话在未来几个钟或者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南海的北部。泰利今早仍然采取较为偏东的方向移动，同香港距离约300公里。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泰利会移向香港东南面，本港逐渐转吹偏北风。由于山形屏障，本港普遍持续受强风影响的机会减低。天文台会在未来几个钟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由于3号强风信号仍然是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上午班和全日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早上10点半或之前取消3号强风信号，幼稚园下午班会恢复上课。职业训练局所有展亮技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包括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但各中心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运输处宣布珊瑚海船务来往平洲和喜灵洲的渡轮服务暂停服务，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暂时不经大澳，翠华船务暂停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黄石和来往香港仔、赤柱至蒲台岛的渡轮服务。昂坪360宣布昂坪缆车服务在上午延迟上客，服务会在天气好转之后恢复。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昨日决定辞去主席职位，并透过电邮通知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和古咨会成员。陈志思说古咨会开会后初步决定将旧政府总部西座评为二级历史建筑，由于决定具争议，为免日后被反对人士质疑决定偏帮政府，所以辞职。在本台数码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节目上，政府山关注组召集人罗雅玲认为事件问题根源是发展局，古之会评级只是导火线。 陈志思建议林郑月娥建议呢封俾我嘅电邮，佢都系承认嘅。但系佢话咧，佢当时就话佢觉得呢一啲嘅资料咧系对于。古招会讨论西座评级呢好用。虽然我真係好唔明啊，即係对于历史建筑嘅评级呢係绝对唔应该考虑呢啲资料㗎。我哋个目光真係要睇返其实今次做得最错问题嘅最大嘅根源喺边一度囉。即係当然即係古招会主席佢有一个错误嘅判断，一啲做咗一啲唔啱嘅。但係最大嘅根源其实都系喺发展局㗎嘛。 古諮會是将旧政府合署西座历史评级由三级升为二级，而政府山整体评级就是一级。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召开，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状况是主要议题。在领袖晚宴后，与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国家领袖商讨有关议题。美国官员说奥巴马可以透过今次对话进一步了解欧债危机的最新情况。 体育消息，西班牙同意大利晋级欧洲国家杯嘅八强。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三轮嘅赛事，卫冕冠军嘅西班牙一球小胜克罗地亚。同组另一场赛事，意大利2-0击败爱尔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30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录得嘅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咁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未来几个钟或者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三号风球仍然刮之后，望翻呢个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隔篱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咧就去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啫。咁至于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冇乜点变啊，继续枕住喺维园落桥位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亦都无需要间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呢边车龙啊长翻啲嘅，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咁至于西隧向中环咧，睇到龙尾啦吓，现时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噶。冇错啦，嗱，未有正式点咨询，政府就话要拆，怎样拆怎样起。哎呀，以前强行拆呢个天星码头都系咁噶，非常霸道噶。喂，咁啦，我拆咗你个门常开，摆翻喺呢个大屿山起翻得唔得啊？梗系唔得啦，一拆咗就冇晒原味噶啦嘛，系咪啊？即系食街边嗰啲鸡蛋仔咁啊，炭炉烧同埋呢个用电炉烧两种味道嚟噶嘛？唉，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呢个骏发花园，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去到呢个佛光街噶，走去新界睇睇两边隧道咧，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啦，唔错，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龙尾排翻去沙田马场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啊，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啊，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揾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识九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老公，我要 吓、啊、老婆，我 唔理啊，我要最细嗰隻。 咁夜仲边有得卖啊？ 好多 Seven 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七仔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九世界930多间嘅 Seven Eleven 都有全新 DX2 数码心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买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早。 艺局天气下工作，雇主同雇员要特别小心预防中暑。老板应评估雇员中暑嘅风险，同采取有效嘅预防措施，例如提供清凉嘅饮用水、安排适当休息时间等。雇员应定时饮水同留意身体状况，有头痛或口渴等中暑嘅早期症状，应尽快通知主管同睇医生。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查询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又翻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大家听紧嘅风波里的茶杯 ，DBC 绝对系一个开放嘅平台。嗱。 啲网民咧继续纠缠不清嘅，有位啊系冚唪唥我哋啲听众嚟噶，啊啲老细，有个叫卢宝 D， 嗱佢问我有冇听过十级自由风，我可以话俾你听，我任何节目都有听嘅。琴晚黑十二点几啊，我每日五点钟起身噶，我都听嗰个叫做女王头，我都有打电话翻嚟同佢提醒佢三个女主持咧，话俾佢听咧，中环不打街嗰间叫不打行，又唔系华人行，又唔系娱乐行，就讲紧嗰 A and F 喺嗰度开间分店，佢哋噏唔出不打行，我都有打电话，咁我点可能冇听呢个十级自由风咧？嗱，好简单嘅，如果任何一个节目讲咗一啲唔啱嘅嘢。啊！违反咗港管条例啊，或者我哋电台嗰个所谓政策啊，嗰个编辑嘅方向啊，所谓方向咧就系尊重客观事实，啊可以作出主观评论。所以所有节目我都听过嘅，我就如果我认为冇，即系我已经作咗一个决定，就认为冇问题。有问题咧，咁梗系会我哋好。坦白亦都好开放，一定要求节目主持人澄清嘅， 矫正佢。 咁所以飞就我孭晒噶啦，有镬就我孭，唔使担心。嗱，仲有一样嘢，如果我哋啊，我有立场嘅话，我唔准我啲节目主持人批评曾荫权嘅，又或者唔准啲节目主持人批评公民党啊、民主党啊、社民联啊、人民力量啊、民建联啊、工联会啊，啊跟住边个批评佢哋咧，我就喐佢哋。喂，呢、這个电台大家唔好听啦，亦都唔系我做嘅电台啊。嗱，言论自由就好紧要嘅，屁股指挥脑袋，有时你真系坐喺边个位置。你就有唔同嘅睇法嘅、 又或者你准备离开某个位，咁 所以周一岳咧最近走出嚟讲咗啲良心嘅说话，但好多人都去质疑佢，系咪因为佢唔做官啊？佢退休先讲呢番说话啊？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假设嚟嘅。嗱，客观嘅事实咧，嗱，所以我攞呢个例出嚟啊，就周一岳讲咗一啲人话，一个人良心里边发出嚟嘅说话啊，但系。唔同嘅人听咗呢有唔同嘅人睇法，你听咗可能拍烂手掌支持周一岳。有啲人可能揶揄佢，切你冇官做咋嘛，梁振英唔骚你，你就临别秋波走出嚟噏得出噏。跟住仲有啲人可能更加揶揄佢，就话诶喺度拆烂污呢条友，有冇搞错，平时唔见佢大义凛然。嗱，呢啲就系每一个客观嘅事实，就周一岳讲咗一番说话，而一番说话系人话。但虽然是人话，在不同人的耳仔里面听了呢，就不是人话的了嘛。有些人就说，譬如高永文听了的，有没有搞错啊，我就来呢啊 ,take over 你个位。啊喂，我就话俾人听，我都不知道这个咁嘅李旺洋是什么东西，你又走出来说你是专家有意见。喂，可能这个咁嘅高永文听了好不顺的喎、啊。跟住可能梁振英听咗又话有冇搞错啊？我留你喺度做啊，不过俾你系要做啊，高永文个位我唔俾你，你又喺度发烂渣，你有冇搞错啊？跟住曾荫权又话：喂，大佬，喂你唔做都唔好害老细啊！喂，大家都咁大镬噶啦。 但系刚才你提及嗰啲名同埋嗰啲反应，系咪都系杜撰嘅？你推论 唔系咧，即系我话唔同嘅人一个客观嘅事实，可以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噶嘛？嗱，譬如正话呢个黄伟文，佢嗰个前因后果咁，佢话李旺洋个妹 系 可以代替李旺洋嘅，咁唔同嘅人听咗都觉得有冇搞错啊？ 佢假设咧系呢个共产党担心会有咁嘅事啫， 吓咁，所以有啲人听咗又唔同睇法噶嘛。嗱，所以我成日都劝我啲听众，喂，好多谢你捧我嚟场，更加。嗱，节目主持人有立场，喂，听众都有立场噶，喂，呢、這个电台俾好多人听噶，唔系俾一个人、两个人听噶，即系所以只可以听到一啲唔同嘅立场嘅啫。OK， 嗱，黄伟文咧就唔做十级自由风噶啦，唔使再讲啦，呢样嘢佢自己亦都唔做，佢亦都有做咗一个叫做喂，日日做两条噶，呢、這个叫做前因后果，逢礼拜六咧又做呢个饮冰室。我想佢礼拜五做小班替工佢都唔鍾意啊，所以做管理呢係好多呢啲问题，唔係我唔俾佢做㗎，我唔知几恨佢做，七月份啦小班又要放假啊，黄伟文做替工係最适合嘅，但係话大班唔好搞我啊，咁就讲完啦，听下周一岳 嗱，一啲人对佢嘅啊睇法系点样嗱，唔同嘅立场有唔同嘅睇法，呢、这个就评论嘅睇法，苹果嘅睇法，大公有大公嘅睇法，啊呢、这个文汇报有文汇报嘅睇法，喂而家做做下，我变到好似做前因后果咁啊！嗱，而家攞呢个叫做咩啊？占卜卦啊，嗰、那个佢讲嗰啲叫咩 啊？易经啊， 易经啊，呢、这个就叫做咩卦？我谂下先，呢、这个叫坤卦，跟住一阵你揾阿黄伟文解啦。 苹果的评论的题目是周英岳的增言值得人深思，继公开表示民运人士李旺阳的死因有疑点，要求内地当局查明真相之后，即将离任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英岳再次发挥感言的本色，提醒市民不要对新政府有过分的期望。 我哋希望咧，真系可以即系稳中求变，而唔系咧可以好快嘅时间咧，系推出一扎嘢出嚟咧。我担心咧，可能咧未必一定做到，或者系做到之后咧有其他嘅即系后遗症啊等等嘅问题。咁所以我认为咧，就系香港嘅市民对政府一定有一定嘅盼望，但系同时咧，亦都唔应该咧系有一啲过分嘅期望。 今次周医生向新特首同政府提出的增言不但合时，更加有针对性和重要性，好值得梁振英和他的班子深思和反省。由宣布竞选特首开始，梁振英就不断打急字牌，到当选之后，梁振英的急字牌用得更加多更加滥，并且是急到是市政确的程序如无物，动辄批评他人拉布拖延。首先是双飞鹰的问题，梁振英在没有执行细节、没有法理基础情况下，宣布私人医院全面停收双飞孕妇，令到私家医院体系面对巨大冲击，为日后的大量诉讼和争议埋下伏线。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政府架构重组是另一个典型例子，梁振英同佢嘅班子亦都未能清楚解释五司十四局有何可取之处。面对咁样一个随时变成四不像嘅怪胎，立法会议员要求有足够时间讨论，点知梁振英同佢嘅左右手咧就将立法会议员嘅努力咧视为拉布拖延，甚至威胁指如果唔通过重组方案咧，可能影响政府服务。咁样只系讲求面子，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不顾确当程序嘅做法，实在系令人不安同埋忧虑。正如周英岳医生所言，任何重大政策都涉及社会不同的利益，涉及很多不同持份者，要平衡协调不是容易的事，更加没有什么神奇的招数可以消除不同的意见。就以房屋政策为例，发展商、大业主、小业主、首次置业人士、租户、投资者的利益都各有不同。前特首董建华先生的85000建屋目标就令到楼市人仰马翻，催生负资产和楼蟹问题。假若梁振英只是懂得急字行先，只顾个人荣辱面子，好像硬推改组方案那样，硬推大量改革，这样市民不但不能对新政府有期望，更加可能要为乱局动荡做准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 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嫩，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3:30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DBC 短信， 我 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VC KWDB 七十，售价2380 ；JVC KDDB 五十六，售价1680 ；Sony CDX DAB 七百 U， 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 Line-in 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便携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企定，永尊， 我觉得你好可怜咧，我会就晒你。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即系你好易俾人氹嘅，即系其实。 爱情唔系咁讲嘅， 好睇人嘅，即系你付出几多，你又得到几多。 星期日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展翅高涨，向世界闪亮。海琪的天空，陈海琪。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做好这份工，其实就是我会做这份好工。 希望呢，即是稳中求变，市民对政府一定的盼望，但是都不应该过分的期望。 兴建一栋半公共的大楼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想因为我的关系影响股资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挺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九点二十分，电话旁边嘅听众阿陆生嘅，早晨， 陆生，早晨， 大班， 你好，你好， 你好， 好，你好。 我啱啱睇听紧你哋节目，又同时睇紧个现场直播立法会财委会。 系 我忍唔住讲两句，岔开少少。 你话俾我哋听啊，帮我哋报道啊。 系呢个咁嘅保皇党啊，好丑陋啊，好似人哋嗰啲快餐店咧，即系当然而家呢快餐店其实好好啦。佢快餐店喺隔篱嗰度赶你，喂，快食完，快食完，我下一台吹晒啲泛民议员唔俾佢问问题，好离谱啊！ 咁啊，主席点裁决咧？ 主席梗系，唉，炸炸帝模棱两可啦嘛，兄姐，你都头先讲话梁粉兄啦，而家 嗱，佢如果听咗咧，佢就闹我噶啦。 听几日啦，个直播讲得好好啊，泛民议员 系， 系嘛， 真系问嘅问题好有 point， 系嘛。 如果鼓励下啲即系大家听众咧，都有时间望一望。嗰、那个直播台 好啊，我哋都叫啲同事睇住啦。 而家我哋开咗直播台， 我哋听日咧就会将佢哋嗰啲精彩嘅嘅嘢咧会播俾大家听嘅。 阿陆生，你寻日有冇睇直播啊？ 有睇直播，同埋 寻日阿陈鉴林嗰个丑态，你有冇睇到啊？ 边个丑态？ 阿陈鉴林啊，佢就 净丑陋。 系啊，嗱，佢质问阿刘慧卿点解读嗰封公务员嘅信，咁又唔派俾大家咁样吓。咁但系刘慧卿解释就话，因为咧嗰、那个系交嚟嗰个系团体咧，就认为咧系希望保密嘅吓、啊，就唔 要尊重佢个人佢哋意愿噶嘛，佢陈家龙夹硬嚟嘅啫。 唔系，咁收尾咪捉虫咯。咁阿达仔咪话、 啊， 好啊，所有信读晒出嚟，吓到脚都软埋，即刻收翻。 唔系阿大巴，你哋嗰十吉字封好好啊， 系嘛？ 琴日听到有位女士佢自称师奶，佢话听到呢个直播之后咧，觉得佢嗰啲。保皇党啊，好不济，同埋泛民议员问嘅嘢真系好有 point， 越问越多嘢，个罗太啊、罗范啊，好唔掂啊， 唔系佢直情 好添啊， 我琴 好差， 我净系琴日听咗咧，好似保药党咁啊，一味就话你信我啦，你买咗先啦，翻去用过唔啱先退啦。 唔系啊，大班啊，正系阿罗范咧，好多题目都答唔到啊，预约未问嘅问题好好，话你有冇喂 performance pledge 服务承诺，你冇嘅。 冇 KPG 乜都冇 ，KPI 啊，KPI 又冇乜都冇，唔系佢哋系咁噶啦。我话俾罗范呢啲咧，去再去多几次咧，佢就自己都破埋产噶啦。 系啊，直情退步啊，佢直情要啊。即系啲议员话，不如你叫梁振英出嚟答啦。 梁振英唔怕噶，不过问题就系、是、啊，而家未上场，唔方便去啫。 系啊，希望你节目咧多啲讲下呢一个，即系直至佢真系好不幸地被批咗之后，即系冇得讲啦。即系把握时间啊大班，希望今晚十一月风都提一提呢个话题。 哇，多谢你啊， 多谢你点唱啊， 仲有点啊？ 何者咧？其实佢唔知民间疾苦嘅，佢成日讲话嗰个咩市费咧，其实這個呢个咧系冇乜意义嘅。 系 ，not until 直至啊香港政府即系特区政府立法做咗个标准工时啊，先有意义。你而家睇过做朝七晚十， 朝七晚十 二。喂，而家梁振英啊，你琴日你都听到啊，阿梁粉忠喺十级自由风讲啦，佢话佢而家都嗰个咩标准工时啊，梁振英已经褪太啦。 暗春啊，梁耀忠正开始暗春啊，而家 佢叫梁粉忠啊。 唉、哎，我琴日听完之后我都好兴啊。 好啊，多谢电话。嗱、啊，你话支持街工嘅人听咗我咁讲。又可以上去 Facebook 闹我㗎、啊、就话呢个咁嘅大班啊，问题系客观事实、 嗯、 啊，你郑经翰就唔系讲啊事实啦，你点解叫人做梁粉忠呢？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啦，你鍾意听嘅时候就觉得好过瘾，你讲到你嘅时候你就梗系觉得冇瘾㗎啦。咁呢个世界亦都每个人有自己选择，有人鍾意啊黄师傅、 嗯、 啊有人鍾意小班，有人鍾意啊卡文。喂，我哋做管理嘅就好简单嘅啫，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第一咧就摆到喺最适当、最合适嘅位置，啊，得到最大嘅效率。 你又同阿梁仔一样喎、 啊， 知人善用喎、啊，真系啊！ 我最紧要呢样嘢，我就坚嘅。佢一定咗黄生， 黄生你好， 你好，阿黄生， 阿大班，阿旭， 系你好， 系啊。 咁你琴日咧就话揾我同阿。政府山关注组对质嘅，咁你啊头先有冇揾我？ 系、哦，唔记得咗啊！你又正话唔打入嚟， 嗱、啊，即系话重新咧讲一声咧，就话咧你咧执我口水尾啫，话不灰暗。 我 一早咧就已经同你讲。 你早成点先？ 你呢又不 唔系你早成点先？你早成点先？ 平民百姓咧，草根阶层， 即系我哋叫做喂，呢、這个叫英雄所见略同啊！ 即系嚟讲，我咧其实咧仲有一样嘢未漏讲嘅，就系话咧，如果政府山要拆嘅话咧，不如全部拆晒去， 嗯， 就外嚟咧就起公屋嘅。 诶、嗯，正啊，我都去申请。 点解咧？喂，你十八区揾唔到地方，你咪揾政府嘅地方嚟做公屋咯，起居屋咯，啱啱？你嗰阵时又民怨沸腾，话住唔到屋，冇、 嗯、 屋住啊！咁中环俾啲后生仔起， 阿曾俊华揾咗150公顷咯。 喂，等啲青年人喺中环翻工又易， 又去南桂坊都方便啲啊！ 系咯。 几好噶，其实咁啊，阿老王啊， 让我提提你咧， 老王啊， 即系你唔好介意咧，提提你咧，你要责成你个老友，你个竞选拍档，减少一啲声色犬马嘅活动， 唉， 千祈唔好再做嗰啲咁嘅， 做喂， 啊夜总会姑爷肚， 嗰啲我话俾你听啦， 亦都唔好啦，死人都要。要过下刀， 关我 啲噱头。 喂，阿哥啊，关我咩事啊？ 绝食咩？ 喂，黄生，你有个问题嘅，你唔俾人讲嘢嘅，大佬啊。 咁咪唔俾你讲，你大把时间讲，我得嗰几分钟。 咁唔系，咁你都要对话噶嘛？如果唔系咁啦，你咁啊，我不如咁啊，俾个电话你咧， 最好你 做无人驾驶啊，做无人驾驶啊，你明唔明啊？唉，等你录咗之后，任你噏，好似阿黄师傅咁好 唔 好啊？ 唔少过你。 好啦，多谢你啊。 搵我做节目添。 嗱，考虑下啦。 啊、 考虑下啦，考虑下啦 ，OK， 拜拜。 系啊，你嘅竞选拍档，曾经嘅竞选拍档陶君衡啊， 系大佬啊，人呢啲嘢就唔系我管嘅、嗯，人哋老婆自然会管。第二样嘢，呢啲系咪客观事实咧、嗯？我又唔知道，我只可以话俾你唔关我事。啊，咁啊，电话旁边有远自澳洲打嚟嘅梁生，早晨啊，梁生， 梁生你好， 啊，早晨大班，你好， 你好，系。 我股资会嗰度咧，其实咧最大嘅问题，其实佢哋就系言不信就名不正咁样啦。佢、嗯、哋其实里边有几多个建，我都系好似寻日咁讲， 好多个啊， 有几多建筑， 好多个。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啊。 啊好， 嗱， 建筑师系嘛？ 我话俾你有几多建筑师啦嗱，历史系教授嗰啲你冇兴趣啦。历史系教授 咧，教授要噶要噶。 嗱，而家嗱，历史系教授嗱，而家我睇紧第一页啊，有两个啊 ，OK， 第二页就三，而家又多一个三个， 嗯， 建筑师、规划师两个，建筑系教授一个，咁即系六个啦。人类学教授一个。地理系副教授又一个，嗱呢两样都关啦。 呢个唔使 呢个唔使你 ，OK？ 呢个 七个啫， 唔系仲有我未讲完。历史系教授又多个，啊 八个， 又多一个丁新炮啊九个 ，OK？ 咁就系咯九个咯， 一半都冇啊， 一半都冇系啦， 如果聯合國嗰邊會唔會？我覺得聯合國嗰邊我唔清楚啦。我覺得聯合國嗰邊嗰個組織起碼九成係呢一扎人， 即係九成係業界人士啦，係咯。 係啊，業界人士佢哋先會去批核呢樣嘢出嚟嘅，因為佢哋要有佢哋嘅專業意見啊嘛。咁所以我又唔明啦。陳生陳主席佢好似好委屈咁，其實佢唔委屈啦，佢應該一早啊，人哋邀請佢做嗰時佢就知道佢唔應該去做啊。 嗯， 佢應該嗱，仲有另外一個問題，你尋日講到啦，有政治嘅可能，同埋因為係即係所謂嘅金錢嘅利益啦。咁政治嘅可能嘅話，如果係嘅話，咁啊林鄭咪即係阿江青，佢同江青冇分別嘅。當時文革佢抽緊嘅像，因為抽緊係係政治不意識不良嘅，喺大陸嚟講，咁佢就鏟咗抽緊佢囉。 嗯嗯， 咁佢而家其實佢覺得中區西座係代表咗英國嘅嗰、那個嘅殖民，佢哋係唔鍾意嘅話又鏟走佢，咁其實保育個意思已經唔喺度喎，佢哋而家從江青當年文革嗰個時間係冇分別嘅喎，咁其實阿林鄭應該就叫做江青二號嘅咯。 但梁生佢又唔係咁徹底喎，佢又留翻呢個中座同埋呢個係東座喎，係淨係要喐呢個西座啫喎。 喺建築學嚟講，如果係保育嚟講，係一個一體化。 冇錯，呢個都係我哋小嘛市民嘅睇法啦。 我哋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啊，老兩啊，不過話俾你聽咧，就算係建築師咧，都有將呢個投票投咗去二級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不过天文台话在未来几个钟或者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喺香港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南岛仍然是采取较为偏东方向移动，同香港距离约300公里。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泰利会移向香港东南面，本港逐渐转吹偏北风。由于山形屏障，本港普遍持续受强风影响的机会减低，天文台会在未来几个钟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由于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是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上昼班同全日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智障学校今日是停课。如果天文台早上十点半或之前取消三号强风信号，幼稚园下昼班就恢复上课。职业训练局所有的展亮技能发展中心今日全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是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包括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大角中心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运输署宣布珊瑚海船务来往平洲和喜灵洲的渡轮服务暂停服务，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暂时不经大澳，翠华船务暂停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黄石和来往香港仔、赤柱至蒲台岛的渡轮服务，昂平360宣布昂平缆车服务上午延迟上客，服务会在天气好转之后恢复。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轻微高开23点，最新报19451点，国企指数高开7点，报9826点。20国集团峰会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召开，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状况是主要的议题。在领袖晚宴之后，与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国家领袖商讨有关的议题。体育消息，西班牙和意大利晋级欧洲国家杯的八强，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三轮的赛事，卫冕冠军的西班牙一球小胜克罗地亚，同组另一场赛事意大利2-0击败爱尔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30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在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 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考虑在未来几个钟头后改发一号的戒备信号。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33，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望返港岛区先下，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继续枕住喺红十字会，冇乜点变㗎。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现时去返呢个维园落桥位㗎。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㗎，现时回复返正常嗰隻㗎。好，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见到龙尾啦，现时排返到爱民村㗎。好啦，股市又开啦，睇睇个市又升定啲先。哎呀，跌咗少少喎，唔紧要啦。西班牙同埋希腊嗰边，哇，嗰啲欧债都未得明朗，哇，但系佢踢欧国杯又鬼咁叻啊！前几日啊，希腊啊赢咗个俄罗斯，喂，到咗琴晚半夜，西班牙赢咗个克罗地亚，哎呀，将啲功力摆翻过嚟经济呢边做开佢得唔得啊？你知啦，全世界睇住你嗰边揾食噶，我哋香港咧好惊嗰边噶，真系。哎，九龙区方面嘅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去到骏发花园嘅，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啊排翻去芜湖街，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啦。好啦，两边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好，最后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身边咧就有啊蔡汉成博士啊 Raymond Choi， 咁啊亦都系咧 Toy to R 嘅呢间公司嘅创办人嚟嘅。 我哋要有个平台同埋有机会咯，譬如我哋文化局有个设计廊，而我哋喺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嘅店铺喺06年入去之后咧，我哋咁多年都冇离开过，可能有我哋产品嘅销售都 OK 啦，咁另外知名度啦。 哇，你唔止 OK 啦系嘛？ 咁喺几年前佢哋进驻喺机场，咁我哋个机场嘅销售额都应该系好振奋嘅。咁多年其实如果要粗略估计咧，透过贸发局嘅design gallery 咧，我哋都做咗超过150多万嘅生意。咁即系话其实平台喺度有嘅，我哋嘅产品、你嘅设计、你嘅销售做得好咧，我相信其实真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强心针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和机场都有分店，现在还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老公做什么开心啊？ 昨日看了个笋盘，买到了一层楼了。 哪有钱给首期啊？ 拿现在层楼再按就行了。 都没有屋企在手。 找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还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投资伦敦金唔同买卖实金，投资者需注意相关风险，千祈唔好随便授权经纪用你嘅户口进行买卖，因为一旦授权，经纪唔需要你嘅同意就可以进行交易，日后有任何争议或损失都难以追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提醒市民，投资伦敦金授权要小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7， 要提一提大家咧。今个礼拜六啊，周一乐咧就系会嚟呢个风波里茶杯周末版嘅。大家可以留意嘅。跟住话旁边有位听众李生嘅，早晨。 李生，大班， 系你好。 原来唔怪之啦，琴日我打你嘅时候，原来你唔知，原来阿边个已经 confirm 咗 resign， 原来你唔知嘅。 我唔知噶， 已经 confirm 咗噶啦。 我就系叫佢辞职啫，我叫完就算噶啦。 喂，大班啊，喂，你而家咁样咧，得啊，第一做得得成做做一样嘢，但系得朋友、啊，我劝你一样嘢，佢系你老友嚟噶嘛？ 边个啊？ 你应该送翻陈哲书咯。 咁样令到佢 边度仲有老友做啊？大佬，我做咗啲，喂，我做亲呢啲节目都唔会有老友噶啦。 我就建议你啊，而家系 你都话我 即咗佢啦。 啊， 喂，你送翻样嘢俾佢， 送咩啊？ 呢个太岁玉玉灵芝俾佢， 唔使啦，人有钱佬嚟嘅大佬。 太岁玉灵芝好嘢嚟嘅，知唔知啊？今日都睇报纸啊，你 系冇啊？我冇睇呢段。 嗰段系嗰啲系女记者搞错嘢啊吓！佢哋冇常识啊！佢哋系啊 咩嚟嘅？佢讲咩？我都唔知。 讲个内地嘅新闻。啊阿阿黄，你先，你继续讲，继续讲 啊！啊，好似喺边度咧？就系同琴日咧，我哋强国咧又有人上太空，又话交通呢个太空集结合咁高科技。同一日咧，又有个电视台咧就有发掘呢单咁嘅玉灵芝事件， 系 呢单嘢其实你应该拎出嚟讲下啊嘛，嗱、真系噶，你咁样令到 呢啲嘢留翻阿思浩讲，唔好我哋唔好。 呢啲不如系思浩讲，一系就啊，即系搵阿大龙凤嗰啲讲，好嘛？好，多谢你，好，拜拜。咁旁边有听咗冯生嘅，早晨，冯生， 早晨，两位， 系你好， 点啊，老冯？ 你访问陈思思嘅时间啦， 我唔系访问佢，我唔识访问人噶，我 对质问佢， 我同人系对话嘅，又访问嗰啲咧，访问嗰啲要听商台先得噶。 啱啊！对话嘅时间咧，佢就讲啦，佢话咧嗰啲委员咧，啊就话俾你听，你未投票咁，佢系主席嚟噶嘛，要啲委员话俾你听投票，咁佢使乜做主席得噶？主席是自己的心意做事的嘛，你如果好像那些男仔去打男仔交的，你差你一个你去买什么理由的嘛。 所以我支持他，我支持他辞职的，你都知道 了。第二点呢，他就说呢，哦，这样的情形等我自己把自己上台，有什么理由自己把自己上台的，人家把你上台就是啫。 咁有啲人即係我不殺百人，百人為我而死，有啲人呢就驚死自己唔落地獄㗎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如果唔係邊度會飛黃騰達先得㗎， 根本上冇乜道理㗎， 係啦，佢辭咗職啦，唔好講佢啦， ok 好啦， 洪生，你知唔知保留返呢個政府總部嘅生意㗎？ 你因住呢個黃宗亨嘅事嘢呀，你講過㗎啦，你一书信 我医院嗰幅地系 啊， 佢不过今日我见有啲报纸问佢咧，佢就话好似冇乜肉食，都冇乜兴趣咁。咁我最惊讲咗讲下话冇乜肉食啊！阿梁振英佢哋又加料落去啊！OK， 添食啊！ 好啦，多谢电话冯生啊！电话旁边咧，停咗陈先生，早晨，陈生。 陈生你好， 早晨，陈生你好，喂，而家讲啲高官咧，嗰、那个食实豆沙包嗰个啊，食咗，嗰个斗日哦，其实啲官咧嘥气啦，一个黄永平，一个咧马时亨，一个呢咁啊斗日哦，一唔做咧，就好似真系食咗誠實豆沙包咁樣喺度批評依樣批評嗰樣，未做官嗰時咧，就依樣嗰樣又唔做，好似曾蔭權咁樣，又係你老友啊，又係唔做嘅，一唔做咧，一唔撈咧，就反轉曬豬頭啦。呢啲其實佢即係在任期間根本上就係唔做嘢，就咁簡單，唔做啦。就喺度咧，依樣又話唔啱，又批評政府，又依樣又嗰樣，啱唔啱先？喂，可能前啲你老友曾蔭權出嚟又係咁。 我擔保佢，我可以擔保佢唔會，因為佢嘅人格係比較高尚啲。 佢人格咪又係咁低下 啊！老陳啊，嗱，不過有一句嘢我要講，我哋都鼓勵人咧講真心說話。不论佢嘅动机系点样呢，如果佢讲啲嘢系 咁啊死啦，咁啊死 啦！企喺市民嗰边嘅，我哋就支持噶啦。 在任嗰时又唔做真心说话，唔系为市民做嘢嘅。 嗰个咧就 离职嘅时候咧，就呢样又 嗰个有个人 摆个光圈喺个顶嗰度。 你讲漏咗一个啊？嗰个人版咧就叫黄永平，第一，第二咧就叫叶刘淑仪。 啊！呢啲都系狗官嚟噶啦，全部都系垃圾。我话俾你听，香港点解咁乱？香港点解咁乱咧？因为就系咧，个个你好似头啲保育咁样，你哋啲低座咁样。喂，其实香港政府如果肯做嘢嘅，你起多啲楼，写住楼你起多啲，你呢啲咪可以保育咯？系咪先？ 你因为就系你唔肯做，咁唔肯起，唔肯市民所需嘅需求嘅嘢，你唔做。 喂，陈生啊， 啲楼你唔起。 陈生唔系个个都你咁咧，睇报纸咁勤力噶。嗱，你讲马时亨系咪讲佢话就住个公司法改革搞咗十年都咨询到而家都未曾通过，系咪嗰件事啊？ 其实 马时亨都好帮政府啦， 好多嘢， 佢帮好好帮政府啦，已经系 好多嘢啦呢啲。 好啦，多谢条马老陈啦， 全部九官， 你都累我啊，大佬唔好讲咁多句，OK， 拜拜。 佢讲嘅系长狗嘅狗啫， 唉，唔使兜啊，佢梗唔系啊，梗系讲乌狗嘅狗啊，你同佢兜嚟做咩啊？你真系， 唉，咁又真系噶，咁点样搞咁耐都搞唔掂呢个公司法啊？改革嗰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本地新闻头条，环球时事观察，两岸国情解读，报章社评精髓，尽在 DBC 新闻天地。李金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D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六点半到七点半，在大家台、大钱台、大晒台同步播出。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四十五分嗱，讲到话咧做官同唔做官讲嘅嘢咧啊，都唔同嘅。做官嗰时候，老实讲亦都有啲掣肘嘅，有啲嘢咧叫身份不合适，就唔方便去讲嘅。因为做官员咧啊，就要集体负责执行政府嘅政策。政府定咗政策出嚟咧，啊，做官嘅人就要執行，唔可以阿支阿助嘅。当年梁振英咧就做呢个行政会议召集人嘅时候咧，就倒翻转头，经常咧走出嚟咧就批评翻政府嘅政策。所以当年咧，啊，包括本人在内啦，亦咧最积极嗰个啦，就不停咧喝佢叫佢咧辞咗行政会嘅职位嘅。所以有时咧都要体谅下啲官员咧。在位嘅时候啊讲嘅嘢同离开咗之后讲嘅嘢，最紧要就係咪打到昨日的我唔紧要，点解我对黄永平有意见呢，就係从来冇走去道歉㗎嘛。但你可以道歉，你走去交代清楚，当年我做官嗰时候我唔係凭我良心做嘢嘅。今日我做唔做官啦，我而家呢就做返个有良心嘅人。喂，咁我支持你喎。 作废咁。 但当年我批评佢呀。啊！林英华，你唔记得咗就话我做过讲是讲非，你唔记得咗我做过嘛？ 你 话邀 请佢做嘉宾， 佢唔肯嚟啊嘛！我闹佢，闹完佢要告我嘛，跟住亚视道歉啊嘛，我就巴闭啦嗰时，因为我唔系做老板，如果我有咁嘅伙计，我都头痛噶。你知唔知道当时我点走出嚟讲啊？嗱，我话咧，我就系呢个节目叫做讲是讲非嘅节目主持人，而家亚洲电视咧就道咗歉，就住我啲言论， 就唔代表你噶。 但我而家讲清楚，唔代表我，我就绝不道歉。当年又发生咁嘅事嘅，好多人都唔知噶啦。所以我点解对佢咁大意见咧？咁而家就电话旁边咧有位周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 诶，早晨，咁多。喂，大班唔使咁劳气喎。我就即系到而家，我都仲系好尊敬同埋好撑你。我唔系同你全一样啲意见，但我觉得我同你都有一个睇法，就系、是。意见可以唔同，但大家最紧要评嗰件事情嘅时候，你有你主观嘅睇法，我有我主观睇法，但最紧要大家互相系讲出嗰个事实，大家按住你自己心中所谂嘅去评论嗰件事就得。但我依家觉得香港都仲系有一样嘢，就系当啱听嘅时候就 点样俾你讲得唔啱听嘅时候，又好似阻住你啊，或者要批评咧，要针对。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唔知点解香港越嚟越变得个民主程进程好似好 咁啊，咁啊太单一系唔好噶，真系啊，唔得多元噶啦。 喂，呢个世界系人都会喂，我谂人始终系人嘅。如果人哋啱，人哋同意你讲，你梗系开心啲噶，系咪？ 咁呢 个即系你打入嚟摆话，大班你好啊，你好啊，我都开心啲噶嘛。 唔开心。不过正话即系我即系想听咗正话啊，有即系之前打落嚟咧，有即系有一个讲话最好将十八区变即系有人针对十八区嗰个字眼啊，曾其生提出嚟，我即系觉得咧，即系我希望咧就系大家即系平心静气，唔好谂住话攞政府地咧就变晒做公屋啊，变晒做咩骨灰啊，咪一定好。有时我自己本身唔系业主，我只系一个租客嚟嘅啫。即系你话对我影响好细，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样做嘅话，其实有时。如果个人都系谂住同埋公家嘢就可以咁样做嘅，其实影响好大嘅。譬如你真系将政府真系起咗骨灰庵，又起咗公屋嘅话，就等于大班成日都讲笑啦。佢第一个申请，我谂紧我都可以，即系嗰个问题影响好严重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真系要好诚心诚去评论咯。 好， 同埋正话仲有一个意见，我真系好想讲，我唔记得咗，我哋而家 唔紧要啦。多谢周生啊，因为有阿黄生喺电话旁边挺紧嘅，黄生早晨。 喂，早晨，大班，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我想讲嘅咧就系咧，阿周一岳咧，佢以前做嘅其实好多都唔啱嘅啦，我都唔好中意佢。不过但系咧，佢就算佢而家咁多临走，佢系讲翻个人话，或者佢咁样良心发言，我系赞成嘅，即系我觉得系比较拉佢嘅。 系啱嘅，因为我哋要鼓励多啲人讲真话嘛。 系啊， 如果唔系讲真话又俾你闹，讲假话又俾你闹，咁啊不如讲假话。 系啊，无论佢以前做过咩嘢都，佢只要他最后他能够讲真话的，他是会影响到现在在位或者其他普通的市民一个真正的道德观念的 嘛。那他不是给了压力啊梁振英咯。 啊 是 是啊。 那所以梁振英要去梁粉中那里啊，假假地都要默哀咯，系嘛？ 系啊，唔系呢个嘅好紧要噶，比在位嗰啲。 好啦，多谢电话。 系再点啊？讲一讲咧，喂， 系你继续。 仲有咧，我就仲想讲一讲咧，就系阿郁敏嗰度咧，即系佢喺度即系个网台，我成日都听嘅，我都系佢 fans 嘅。但系我就觉得佢咧，就摆得个道德高地太高咧，即系其实又唔可以话佢，即系人哋批评嗰时都唔可以话得咁强烈嘅。 唔紧要啦，我哋尊重每一个人嘅发言嘅权利。 系啊 ，OK， 唔系佢都要，即系佢你都要尊重翻其他人哋，人哋做电台，即系或者好似而家即系你哋电台咁啊，都有个行政。如果好似你哋咁啊，或者讲又唔俾讲嘅，净系得一个，即系净系得一把声嘅，咁啊死啦！ 咁我由朝做老板咯， 强权政府就冇分别噶啦。 我唔使啊，我一个人由朝做老板咪得，唔使请人啊，悭翻好多钱啦，好唔好啊？好啊，多谢你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 Sherry 嘅 ，Sherry 你好。 早晨，大班 你 好 ，Sherry 系 点？ 我系 Sherry 小诗啦。我想代我仔咧，多谢你先，因为我琴日咧，就将你访问咗古之会嗰个工程师嘅件事咧，分享咗俾我大仔听。咁我大仔今年中三嘅。 哦，你讲嗰个教授，那个教授。 系啊，系佢系教授，我仲同佢讲，我话佢系 professor 嚟，跟住我仔嘅反应。 正式嘅即系佢系助理教授嚟嘅。 我大仔嘅反应就佢咁都得啊！佢话苦肉计好，佢话抛砖引玉好，我留翻嚟就同我老师讲。其实我唔做功课咧，其实我系苦肉计嚟嘅。咁我咧顶你警惕下大家同学，咁你就唔好罚我。不过你唔好罚我。我话好搞笑，话即系我大仔听完之后咧，话妈咪你听个节目咧真系好得啊！佢话因为佢话俾一来我可以讲翻你哋讲完嘢俾佢听啦，可以同佢分享下啦。咁又尊重我哋 好亲子 嘅 真系， 系啊，真系好亲子嘅，因为佢就妈咪你要听啲有益啲嘅嘢，你个人。嘅思想都先会即系智慧会高啲，咁即系呢方面我真系多谢你咯，同埋佢又有即系佢又叫我俾个 like 你啦，佢话俾个 like 嗰个教授，因为佢话佢做错嘢唔紧要，佢话你要认错，用唔同嘅方式嚟认错都系一件好事咯，佢话。 咁好啊，同个仔一齐， 真系叫我要俾个 like 你， 一齐上呢个公民教育啊。OK， 系啦， 因 为 佢 叫李浩然， 你知唔知佢哋嗰啲打机即系翻学呢啲僆仔咧，即系好少会参与呢啲电视节目咯。 听下电台好嘅，有益嘅，始终 唔系因为我而家咧，每日都开住俾你听。 系嘛，好啊，多谢你啊，前面物化，不过唔好学大班嗰啲大声入镬。 讲一讲咧，嗰个林郑月娥啦，即系我又完全唔识佢嘅，即系我只系买送主话，即系我觉得佢。 哇，佢好似真系 好打得系嘛？ 佢以为佢自己好打得，其实我觉得即每一样嘢，你为咗香港好，为咗乜嘢好，都要即循序渐进咯，即系唔能够操之过急啊。 嗯嗯， 即好似我小朋友嘅小学嘅新校长啦，唔好讲边间学校啦，佢一做咗校长，哇，改好多嘢，点知咧佢出嚟嘅成绩，即系佢今年出咗好多成绩单啦，级级嘅，全部咧。好多唔合格，因为佢 系啦，有 佢 将 好 嘅 嘢塞埋佢哋，其实佢哋受唔受到咧，其实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咯。 系啦，要梁振英都应该听下啦，欲速则不达吓。 我谂啊，林郑月娥就唔会听你讲噶啦， 因为其实都有人请我上嚟啫，我真系想即系唔接受你哋呢啲咁公平嘅 所有官员 嘅访问，净系接受某啲台嘅访问，我觉得真系好唔公平咯，咁样对，即系对我哋香港市民。 唔系，如果听访问咧，就我谂真系要听商台嘅啫。 咁我又唔中意听佢，好老实。因为佢讲嘅嘢好唔中肯我，嗱我唔系激帮佢针对，我只系一个普通买餸煮饭嘅小师奶啊。但我觉得我想听啲系即系肯讲公道说话嘅嘢嘅台咯，你明唔明啊？ 好啦，多谢电话 吓，咁啊，多谢晒你啊， 多谢你支持。不过我哋都要以谦卑嘅心情啊，一定要谦卑啲。 系 啊，千祈啊，林一华唔好人哋赞你咧，你就以为咧你点啦嗱。所以人哋闹我哋咧，我哋系最中意嘅。所以有啲人话点乜人哋闹你系咩？有 Facebook 话闹你嘅都系闹你嘅人，认为系基于事实嚟闹你，咁好咪闹咯。咁问题，因为我从来最中意咧，有人打电话嚟聊交嗌嘅啦。嗱，咁听多一个电话咧，我哋要听下今日林恒志咧，佢就住啊呢个任志刚咧，嗱当年去做呢、這个。金管局主席嘅时候，啊，金管局行政总裁嘅时候，佢就捍卫联系汇率嘅。点解走咗之后，就即刻话要拆咗个联系汇率咧？嗱，呢啲又系当你喺唔同嘅岗位嘅时候，啊，唔同身份嘅时候，你讲嘅嘢咧，啊，好多人咧都会去研究一下你系唔系啊？屁股指挥脑袋咧，咁嗱，我哋先听听啊， 何生电话 啊，不听咗阿何生电话先咯。既然阿林彪话听何生电话， 早晨 我 系，欢迎早晨大班。有啲关于接收嗰啲问题咧，我想请教下你。 好大镬啊！ 咁其实咧，你哋投资咁大投资嘅电台咧，你哋冇研究过呢样嘢咩？ 嗱，我话俾你听咧，嗱，我哋咧就以心为心。政府去推行呢个数码广播呢，其实数码广播呢好简单嘅啫。只要你个发射功率够强嘅时候呢，就周围都收到嘅。OK? 但呢样嘢喺佢发牌嘅时候呢，佢係冇讲到嗰个功率㗎嘛。咁而家发咗牌啦，然之后就将我哋嘅功率呢撳到有咁低，咁低呢个系我哋始料不及嘅。 四火 系。我諗都諗唔到呢，全世界用緊讲緊过万火去做发射嘅时候，香港呢最高只可以俾到你去到3000。有啲呢甚至乎低到40。喂，我哋受害者嚟㗎。Okay? 有啲大意喎，我觉得你哋。 唔系大意啊，你政府咁样做嘢法我哋都无奈㗎。呢叫做贫不与富敌，富不与官争。 咁重要嘅嘢唔係大家。 咁冇辦法㗎，咁我諗而家第一市民要反映啦，你作為一個消費者而大氣電波係屬於公眾嘅，咁市民有權發聲嘅。 呢個係通訊管理局 嘅 第 二樣嘢呢，我哋都要發展嗰個網絡嗰樣嘢囉，所以如果真係唔掂嘅，咁大家可以通過互聯網啊 ,apps 啊，即係手機啊去聽囉。咁冇办法噶啦， 你都有啲责任啊！ 我哋嘅责任，我哋蚀到眼瞪瞪咧，仲咩责任啊？呢个世界 大意啫，呢啲嘢一早应该知道，咁就倾好晒。 我早知我请你做顾问，我就乜事都冇啦。 呢个香港电台咧试播咗呢个数码广播好耐噶啦，佢哋迟迟都唔正式做咧，原来有理由噶，不过又冇话俾大班听。 咁唔怕你又冇咁讲，即係冇啦，我哋盡量去改善啦，係咪咁你帮手啦。 我咗期望啦，收唔到係咪 唔係你住喺边度啊你。 我住喺荃湾。 荃湾收到㗎喎、啊、你。 我收到，我用手机收嘅。 唔係收音机都收到㗎。 啊、 收音机收到 嘅，收到。 而家我哋听咧就话系天水围嗰边系比较好啲， 收音机收唔到， 主要 有咁嘅投诉。 唔系嗱，而家去到点咧？嗱，我都要讲，因为今日正式启动嗰个数码广播嘅政府就，而家咧政府就话咧， 有全香港 75% 的人口是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的。而这个 FM 呢都是去到 90% 松一点的。那么去到今年年尾呢就可以改善到政府的如意算盘就去到 80% 几的。那么始终有些盲点的，这件事我们都唯有接受咯。咁但系我哋会积极去改善噶啦，好唔好啊？ 系啦，争取一下啦。 多谢电话， 我哋 将个功率扩大佢，然后令个覆盖先比较系完善啲，真系吓。 真系阴功啊！我哋俾政府揾咗笨，我哋蚀到眼瘫瘫，跟住咧，我哋啲听众就话：你辜负咗我、啊。你话几惨？你话真系。 我更加邓你惨嘅就系你去到董事会又点解话啊？大伯， 已经面懵懵噶啦。好啦，多谢阿何生电话。咁啊，本来讲联系汇率嘅，不过呢个样嘢就有排讲嘅。我哋可以听日再听阿林恒子点样批评啊，就住啊 任志刚 作非今事啊。咁林恒子有个睇法嘅，其实佢有一样嘢咧，我可以预先张扬嘅。佢就任志刚咧啊，作为香港第一能力，啊，一个礼拜前去重锤出击就揭起政海波澜。不过质疑一样嘢，佢话佢一间银行嘅啊，即系呢个瑞士联合银行 UBS 嘅受薪董事，究竟个银行有冇买卖港元认购期权咧 ？Call option 咧？啊，咁呢样嘢佢觉得佢应该交代嘅。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大家听下梁思豪。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10:00。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上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